9月26日举行大选，选出新一任总理。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灿都集结在济州的东南偏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日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风3至4级，稍后转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风4级，稍后转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稍后转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8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是西沙无风，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751点，跌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73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4，日元109.74，瑞士法郎0.928，加元1.268，人民币6.459，英镑对美元1.38，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53.42美元，卖出价1753.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Sam 哥，你一路要小心啊。 Holiday， 我真的好爱你，但点解你今日忽然间咁担心我嘅？你情记我非惯非数，有咩我未见过啫 ？You sure？ 未来世界嘅航天科技，你又知几多呢？在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啦，今集从电动飞机去到自主驾驶的空中的士，一一为你介绍。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我是欧阳若希，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一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谂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在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的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在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的交通情况。驾驶的最高境界就是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早晨啊，咁啊，朝早嘅时间嚟到咧就系6:09，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你好啊，吓咁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咧亦都系有雷暴嘅。咁啊，而家啲天气变化都相当厉害啊，吓咁啊，时晴时雨咁啊，有阵时仲落埋冰啊，点估得到啊？系咪？咁啊，所以话咧啲极端天气咧都系有嘅。不过天文台都话咗咧，咁啊，寻日将军澳嗰、那个。落冰雹咧，咁啊，亦都並不算咧，就係非常之特異嘅天氣，咁啊，可能每十幾年啊就會有一次啦，咁樣。咁啊，而家咧就28度嘅氣温，咁啊，香港電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話台聯播時段嘅晨光第一線，咁啊，有白元浩陪住你喺2021年9月17日星期五嘅早上，大家都要繼續加油努力啊！ 晨光每日一格。 有人会话随心所欲是一件好事，是的，你自己想做乜嘢你就可以去做，不需要就有太多的枷锁。你自己想去哪里又可以即刻出发啊，前往你想去的目的地，又是一种快乐来的。无拘无束的生活的确可以令到人家有一种放松去旅行的感觉。人生都是一样，其实你想达成啲乜嘢嘅目标嘅话咧，其实你就可以好似去旅行一样，想食啲乜嘢一样，坐言起行。点解我哋去争取自己想食嘅嘢，想争取自己去旅行嘅目的地，会咁简单，坐言起行？但喺工作上边，喺我哋人生目标上边，就好似遇到好多嘅难题咧。坐言起行。除了就是可以用在我们一些叫做玩上面，当然其实应该用在我们的人生目标。你设置自己每一个星期或者每一个月甚至乎每一年的目标，现在完成了多少呢？完成了没呢？还是你现在才醒起，是的，我曾经许下一个的目标呢？努力呢从来都不会是说迟的。今天呢9月17日了，希望你在星期五的早上可以按照住自己之前曾经定立的一个目标，好随意咁样继续咧，就系向住呢个目标进发。放弃系我哋成功最大嘅敌人。今日嘅你，希望可以鼓起勇气，或者攞出你嘅决心，坚毅无比嘅一个毅力啊！吓，好好完成手头上嘅工作，享受星期五，加油啊！ 时间揾嚟 Eason 陈奕迅一首歌曲《随意门》。朝头早翻工翻学咧就冇随意门嘅，咁啊星期五嘅时候早上啊，而家就唔会塞啦。因为如果你太迟出门口嘅话咧，就可能要塞车噶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夏日炎炎啦，出到街嘅时候晒完太阳真係好熱好熱啊。虽然开冷气瞓觉嘅时候呢的而且确係几舒服嘅。不过如果冷气嘅温度太低，原来係会增加咗面瘫嘅风险㗎。早前内地就係有一名男子将冷气嘅温度调到好低，并且将个风口位吹到正自己啊。结果有一日瞓醒，发觉有半边面竟然冇晒知觉，检查之后就发现是面瘫了。有注册中医师就提醒大家，除了吹风扇、凉冷气，还要注意埋饮食、情绪、运动等等的因素，因为原来是但一环都有机会导致面瘫的。注册中医师就表示了，一般的冷气呢是不会令到人产生面瘫的。不过如果是很低的温度，而且呢风口一直长时间吹住面部，就有机会造成面瘫了。另外亦都有其他原因的、哦、原来血气运行得不好或者是有所阻塞的话呢，就会导致面瘫。那到底中风和面瘫是不是有些相似呢？中医师就说了，其实面瘫呢绝对不是中风的一种来的。面瘫只是面部肌肉神经的问题，并没有全身的其他症状的。他就解释了，面瘫通常都是来得很突然的，可能是睡醒觉之后就发现一个侧面盲目、口角歪斜、额纹消失，甚至乎是味觉减退等等的。但是中风除了是口、眼、歪之外呢，可能还会出现突然的晕倒、半身不遂，好多时都是因为脑栓塞或者是脑血管疾病引起的。那到底有没有方法可以避免面瘫呢？都有些小贴士可以提醒大家的。第一就是要避风寒了。要注意自己所处空间的温度，注意冷，注意暖，避免患上伤风感冒。第二就是要调理饮食了。少些吃辛辣、重口味、油腻的食物。原来烟和酒都有影响的，最好就戒住它啦。第三就是要晨起居啦，多些做运动，保持住生活的规律，千祈不要一日早一日晚，或者将生理时钟成日都改变。第四就是要抒情志啦，保持个人情绪稳定，原来都是有利面瘫康复的。相信就是大家成日所讲，用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疾病。其实头先所讲的四个要诀呢，应该呢就不是太难做到的。不过都明白有好多忙碌的香港人真是胃口奔驰，日夜颠倒的、哦。咁就唯有做得几多得几多啦。希望在调整自己的起居飲食的时候，亦都可以避免埋其他的疾病。我都希望你朝朝瞓醒都是生龙活虎、精精神神咁样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㗎嘛。 We fell in love on Gary Boulevard, ay, with the sun coming down on the front of my car, ay, felt something like an 80s movie, yeah, felt something like you never lose me, yeah, so why we gotta check into the Heartbreak Hotel, oh hell, you know me better than myself, I don't wanna go home.Just go! think we're living a homemade video, hey. But it's like you and I rewind to the lowest low, hey. I wish that we could reverse it, hey. I wish that we could be perfect, yeah. So why we gotta check into the heartbreak hotel? Cause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when you've had a crazy day? Who's gonna dry your eyes when your tears fall like the rain? Tears fall like the rain. So who's gonna drive? Fell in deep, we fell so hard. Maybe one more cruise will make it alright. While you hold my hand from the passenger side, yeah. Cause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我哋望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嘅气温都去到33度啊！咁啊，下午局部地区亦都系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啊！ 我系崔杰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神光帝一线。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今日咧就系2021年嘅9月17日，望一望日历啦嘛，下个星期咧都已经系中秋节啦，时间真系好快啊！中秋节都有唔少嘅地方咧，又免费又可以俾大家咧几好去打下卡嘅。咁啊，星期六日嘅时间啦，或者今日夜晚咧，咁啊，如果天气好啊，大家都可以去啦。暂时嚟讲，天气都算系唔错噶啦吓。好啦，其中一个咧咁啊，湾仔嘅利东街咁有好多嘅大红嘅灯笼啦，咁啊挂晒啊喺两个大厦中间，咁啊令到你觉得咧就非常非常之有气氛噶。今年咧佢哋全部都挂晒啊，超过688个七彩嘅灯笼装饰啊，入黑之后灯笼更加咧就会着灯添，极具有呢一个嘅叫做中秋嘅气氛啊吓。无论系打卡定还是拍拖。其实去一去咧，我觉得都几靓，加上嗰度嘅环境啊、装修啊、各样嘅嘢咧，其实都相当之唔错啊吓。好啦，另外如果你话唔去港岛嗰边嘅，咁新界西北方面啦，每逢中秋啊，元朗大桥街市入边咧，其中一条嘅巷亦都会化身成为咧就系非常之出名嘅灯笼街，吸引咗唔少人咧去打卡嘅。因为中秋而家就嚟紧啦，咁街市入边咧就挂满咗传统嘅一啲叫做手扎灯笼啊。同头先嘅风景啊，即系湾仔嗰边嘅感觉完全不一样啊！吓，形成咗咧就系长达40米嘅灯笼街。最难得嘅咧就系好多都系手扎嘅一啲灯笼，例如系金鱼啊、兔仔啊、飞马呢啲咧，哇，活形活现啊！好啦，另外一个地方又系有靓嘅打卡位，佢就系大澳水乡花灯节2021啦。咁入面呢亦都会见到有好多呢就係手绘嘅灯笼啦、棚屋啦，咁更加呢就有一种古旧嘅味道啊，亦都有水乡嘅风情。咁虽然呢我哋而家就叫做疫情期间啦，咁好多人都觉得喂出去呢都硬係又戴住口罩又麻烦啊，咁不妨呢就去下呢一类郊外嘅地方，充满住呢就呢个中秋嘅气氛，又有水乡嘅情怀。啊，吉庆街啊，棚屋、红桥咧，咁啊，亦都系你非常之靓嘅打卡位置嚟嘅。好啦，跟住咧就可以去下咧就系传统嘅庙宇咯。黄大仙啊，亦都系其中一个，咁啊有百周年花灯庙会。 每晚六点钟开始啊，咁啊，寺内嘅花灯咧，亦都会开始咧就系着灯，咁啊，俾大家咧就系打下卡啊，影下相啊。中秋节正日九月二十一号，更加咧就会将佢嗰个嘅开放时间延长，延长到去到晚上嘅十点钟。咁啊，除咗咧有讲到明嘅一啲影相打卡位之外，更加设有咧就系啊微缩模型展，咁啊猜灯谜啦、文娱表演、摊位游戏同埋表演嘉年华等等嘅活动嘅。咁啊，等大家咧就一家大细都可以去得开心。佢隔篱嘅黄大仙中心啊，咁啊亦都咧就有一个。即释元王大仙祠百周年纪念花灯庙会，咁可以咧就俾大家咧就系扶老携幼去嗰度咧影下呢啲咁靓嘅中秋节嘅灯笼啊！佢入边有一个咧就系影央秋夕嘅活动啊，咁有大量嘅灯笼咧，咁配合住唔同颜色嘅灯光，咁令到大家就觉得哇呢个中秋相当特别啊吓！有一个咧介绍埋俾大家都系免费嘅，咁啊观塘裕民坊，咁啊有一个咧就中秋彩灯会，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去嗰度咧就影下，所以话唔同区份嘅朋友亦都可以去下不同嘅街道去望一望呢个中秋盛会，感受一下中秋节嘅气氛，翻到屋企又可以同屋企人一齐食下月饼，记住唔好食太多啊，好易食滞噶。 身躯抱得太过紧，遗忘原来这是个手扣扣到太拘谨。紧张你是为愉快，你努力为我装作快乐是为负责任。误会爱可以送赠到送赠单方面，不计较地为爱人，看得太紧太深。结果热汗只能换到冷感，做到再好，好得使你暴躁。原来栽种花香培养分，其实过度浸死了，直至令外呼吸才知道好处好。 嚟自阿卡赵慧珊的爱人如己，28度啦吓，咁好快脆咧，时间会去到早上嘅6:30，咁啊转头梗系继续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朝头早有白卷路陪住你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吹神厨房、娱乐吹自由、办公室心理学，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神舟十二号飞船今日返回地球，飞船昨日朝早同太空站天和核心舱成功分离。在分离之前，三名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同汤洪波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三名航天员已经在太空站组合体工作生活90日，刷新中国航天员单次飞行任务太空驻留时间的纪录。 世界银行一项独立调查发现，包括时任世银行政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内的世银高层曾经向员工施加不当压力，以提高中国在世银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的排名。报告由一间律师事务所应世银要求编写。调查发现，时任世银行长金融办公室的高级职员曾经直接以及间接施压，要求改变营商环境报告内的评分方式，以提高中国的分数，并且指金融可能有份下令。经调整之后，中国在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入面排名第78位，较报告最初起草的时候上升7位。现时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格奥尔基耶娃发表声明，表明从根本上不同意调查结果，并已经同国际货币基金的执行董事会会面讨论有关事件。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在瑞士举行维吾尔人相片展览，展示几十名失踪或者据称被关押在新疆人士的相片。大会说美国为展览提供财政资助。美国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说，美国致力将人权置于对华政策的核心位置，并会继续列出中国在新疆、西藏、香港和其他地方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发言人回应说，美国为了压制中国发展，不惜和世维会这样的暴恐分裂组织狼狈为奸，合伙炮制所谓展览，妄图散布关于中国的虚假信息，从中渔利。发言人奉劝美国将资源和精力放在增进本国人民福祉和人权上，而不是侵犯别国人民人权，搞这种不入流的政治把戏。这种闹剧不单止徒劳无功，而且会沦为世人笑柄。正在进行自我隔离的俄罗斯总统普京透露，身边有几十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普京在一个视像会议中表示，在自己的贴身圈子内发现确诊病例，不是一宗或两宗，而是几十宗。他不得不保持自我隔离几日，并且取消访问行程，对此表示抱歉。普京原定亲身前往塔吉克出席俄罗斯牵头成立的集体安全保障组织峰会，他之后改为以视像的方式发表讲话。普京提到阿富汗局势，指组织成员国外部边界局势不稳，为各国安全带来新的严峻挑战和风险，各成员国必须协调力量和团结一致应对。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灿都集结在济州的东南偏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日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 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不同年代孕育出不一样的乐队，拥抱音乐，追逐梦想。 聞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杂谈号，日本新世代乐队音乐特辑。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七分啊，吓咁啊，室外气温系二十八度嘅，咁啊，朝头早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白元浩小白就打电话俾阿梁荣忠忠哥先，早晨啊，忠哥， 早晨啊，白元浩小白， 系啊，今日朝头早啊，星期五啦，成日都话 Happy Friday 啊，吓，咁啊，希望大家今日咧，我哋自己都要工作顺利啊， 啊，系啊，系啊，不过咧，即系顺唔顺利咧，有阵时即系叫做咩？成事在人啊，谋事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咯、 啊。都好啊，我几惊你话成唔成功系整定啊。 哦，咁啊呢个今日想讲下咧，琴日香港未落 博 嘅， 落 博 系啊，将军澳嗰度嘛， 有个地方，跟住咧，你都预咗噶啦。如果有啲咁样嘅叫做天气现象吓、出现嘅话咧，跟住你估下啲报道啊，会用乜嘢角度去讲啊？ 哦， 用科学嘅角度。定还是用玄学的角度去讲咧？ 科学的角度咧，就会留翻俾天文台嘅。咁啊，各大传媒就好中意咧，喺度用玄学的角度，或者用自己的角度去到揣测啊，点解天上面会有啲异象啊？咁样，我发觉次次都系咁噶。 系啊，有啲好约定俗成嘅叫做报道嘅角度，必定系咁讲嗱。譬如啊，用翻今次落博为例先。 嗯。 咁佢话九月落博、哦。一定是不好啦，跟住咧就话发展又不好，咩都不好，这个天俾我哋嘅启示，跟住咧就会数翻嗱，边一年边一月又系咁样，边年边月又系咁样，嗱，跟住咧就衰啦，即系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方法去报道呢件事啦。 嗯， 我真系揾唔到喺坊间有边一个系媒体咧，即系譬如你网上又好，报纸又好啊，有边一个媒体？是用科學的方法解釋呢件事，是冇的，即係譬如話，哦，其實因為咧咩大氣層乜乜乜好亂啊，遇到啲咩好冷嘅氣流，所以咁樣，所以就落薄啦。冇嘅，即係冇人會用一啲咁科學嘅方法解釋呢件事。 嗯， 全部咧都係用所有呢啲叫咩好啊，叽哩呱啦咁樣嘅現象去講嘅。咁我覺得好奇怪。 嗯， 咁新聞報導唔係應該係用科學嘅方法話俾我哋聽？件事好科学嘅咩？ 嗯， 咁而系用一啲唔系科学嘅方法去叫我哋去睇某一件事，咁呢样咪好荒谬咯？呢一样 讲嗰啲咧，就天文台就讲咗啦。人咧，好似就系中意听一啲估嘅嘢多过听事实啊嘛。 系咯，咁呢样嘢系唔啱噶嘛？咁咁正如咧，另外譬如话过年嘅时候，农历新年又好，新历新年又好，每逢去除夕嗰日。必定咧系会报道嗰、那个初生 B B 嘅，即系咩踏入边一年嘅B B， 佢出世，喂， 系， 听到啊嘛， 听到听紧啦， 吓我啊，突然间冇声，我呢边好静咁样，嗱，嗰个譬如话喺啲除夕嘅时候去报道咧，必定系报道个初生 B B 嘅，系唔知点解嘅， 嗯， 咁佢边一个生咗个小朋友，其实。关其他人咩事咧？咁点解一定要报道呢、這个就系、是元旦 B B 又好奇怪。好啦，都唔紧要啦。但系嗰个记者问嘅问题咧，必定系嗰几样嘢噶。第一， 系咪初生，即系呢个咪第一个，系咪第一胎？咁、 啊、 如果佢系元旦 B B， 系第一胎同第二胎有咩分别咧？ 嗯， 一定会问呢个问题嘅，跟住咧又会问究竟父母对呢个小朋友有咩期望？啊，呢个问题好似必定中嘅， 系咯，我有咩期望？真系。 各个小朋友，各个父母对初生小朋友一定有个期望噶啦。好啦，又更好笑嘅就系、是、每一个父母必定会话：，我冇咩期望嘅，佢开心就得噶啦。嗱，呢个好似有指定嘅问题，又有一个指定嘅答案。 嗯， 咁我成日话，咁如果嗰个小朋友大个咗之后，要黐饮黐食，成世唔得长大，跟住读书唔成，永远问你攞钱，但系佢好开心、哦。咁得唔得咧？咁佢都滿足咗阿爸阿媽嘅慾望啦，即係你想佢開心就得啦。 滿足唔到啦，阿爸阿媽嘅慾望已經無止境啊，鐘哥，你明唔明啊？ 你唔係，但係你明明小朋友出世嘅時候，你同佢講話，喂唔係啊，只要佢開心就得啊嘛。咁而家佢咪好開心咯？但係佢開心，你又覺得唔妥喎、啊？咁係邊個有問題先？小朋友聽阿爸阿媽講啊嘛。嗯阿爸阿妈想我开心，咁我咪开心咯。 嗯、 到我开心嘅时候，原来阿爸阿妈唔开心啊。嗱，咁咪即系阿爸阿妈最初讲嘅愿望啊，系唔啱嘅咯。即系阿爸阿妈唔系想要呢一样嘢咯。 阿爸阿妈系讲嗰一刻嘅愿望，嗱个 B B 啱出世嗰一刻，佢好想咧就系佢健康成长，去到佢可能五六年班啊，拣学校啊，选大学嘅时候就嗰一刻咧，佢愿望就好想佢啲书读得好好啦。 咁麻烦你小朋友出世嘅时候，你讲晒成抽嘅愿望出嚟先啦。 系啦、啊，要攞本字典咁厚嘅嘢写低先得啊。 系啊，一出世嘅时候，嗱仔，嗱你咧一出世就要咁，二年班要咁，三年班要咁，大个就要咁咁咁，应该要咁啊。 系啦、啊，所以咧有时欲望嘅嘢咧，唔好无止境，或者你都唔系啦。其实活在当下先系最紧要嘅，几时都要记住呢句说话，我觉得。 同埋咧，就希望大家去報道一啲天文現象嘅時候，科學少少啊，唔好教大家道聽途說 啦，唔好下斷估先得㗎，係咪？ 係咯， 嚇死人啊！斷估嗰啲通常都係，不過係好少。 都係好少啦。好啦， 好啦，一陣間見。 好，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崔傑彤。 我想学整靓味，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崔神厨房帮到你。 想听艺人访问呢？ 娱乐崔智友会同佢哋倾偈噶。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百科，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六点四十三分啦吓，咁啊二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嘅，直播室咧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起身。咁啊啱啦，如果你系喺香港啊，啱啱起身啊，可能海外嘅听众咧就已经系未瞓觉啊，定系都系已经工作紧啦吓。头先同阿钟哥讲开天文现象啦。其实我哋活喺呢个地球咧，的而且确受到呢个大气啊所影响嘅。大气嘅意思即系话我哋地球入边好多嘅气候咧所影响。就连埋我哋好耐冇做嘅一样嘢，搭飞机都系一样嘅。搭飞机嘅时间，唔知道你会唔会觉得食飞机餐嘅味道成日都系唔系咁好嘅咧？到底有啲咩原机呢？原来我哋对味觉嘅感觉啊，喺环境入边或者系物理嚟讲咧，系有特定嘅关系噶。根据外国嘅研究，喺干燥同埋气压偏低嘅情况底下，味蕾对食物嘅甜味同埋咸味嘅敏感度会降低30%噶。有大学指出啊，同样嘅食物同埋饮品喺飞机同埋地面上品尝出嚟嘅味道，的而且确系唔同噶。造成呢种分别嘅原因有好多，其中包括空气嘅湿度啦、气压同埋环境噪音。当飞机起飞之后，并且上升至到巡航嘅高度，大概通常都系30,000尺嘅高空左右啦。空中服务员就会开始送餐啦。值得留意嘅咧就系飞机爬升嘅时间，机舱入边嘅湿度同埋气压就会开始产生变化。呢两项嘅因素都会影响咗我哋对食物味觉同埋嗅觉嘅影响噶。喺咁高嘅环境嘅机舱入边，空气会变得非常之干燥，湿度会大幅下降至到20%或者以下。由于空气入面的水分很少，嗅觉对于食物的香味反而会变得迟缓，同埋影响大脑对味道的判断。同一时间，气压下降会影响了我们舌头上面味蕾的敏感度。 我哋因此会觉得食物嘅甜味同埋咸味都会降低，即系淡咗啦。整合起上嚟嘅时间嚟讲，即系食物咧就会冇咁好食啦。所以咧，原来为飞机上边整飞机餐嘅厨师咧，佢哋亦都咧要特别考虑埋呢个味道喺高空上进食嘅时候嘅变化。大气入面嘅气压同埋温度就好似每一日嘅一种唔同嘅演变法啊，造成唔同嘅天文现象，会落雨啦，会有风啦，会冻啦，会热啦，就连埋唔同嘅高度都会影响我哋嘅心情同埋食物嘅味道。 能怎样？在暗黑的四周，你在发亮。大破损的仿佛处劣势打仗，将身体开始变异常。来想象，至少千亿细胞并未叫嚷。避过刀锋剑尖，血液有失流响，组织可再生长，斗命长。某个刹那复制再遇上，听那叫喊带来回响。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横行天地，永远会衍生新的传奇。 It is another day。 重生吧，你拆开纱布将畏惧割下，以痛楚再种出最无谓的人马。即管向上爬，这个意志改变了地壳，看那旷野变成繁花。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 早晨啊，朝早嘅时间佢系 Alan 布志伦啊，第一亿次细胞分裂。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啊。最高嘅气温咧，大概今日会去到33度左右啦。嗱，注意啦，下午局部地区都系有雷暴，吹微风。同大家望埋啊，咁啊，未来两三日即系星期六、星期日嘅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局部地区都系有骤雨。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噶。 我系崔杰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嘅 KOL 咁啊，同大家讲下啲行山嘅路线，咁睇下啱唔啱大家星期六日嘅时候咧，可以去一去啦吓。咁啊，电话侧边啊，亦都咧就系邀请咗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梁子浩 Sunny 喺度。早晨 ，Sunny。 喂，早晨啊，小华。 系，今日我哋行边一条路线好 咧？今日咧就因为就嚟啊中秋啦，合家欢嘅， 系 啲简单啲嘅路径，多历史睇同埋多啲渔村嘅嘢睇嘅。 诶，啱喎。 咁诶，冇错，系行上饶。 上饶嘅位置系西贡嗰边系嘛？ 系啦，西贡啊。咁啊，交通就比较简单嘅。咁啊，西贡市大家识去啦。咁就搭翻架94号巴士喺北潭涌站落车。 北潭涌 系啦，咁啊，跟住就沿住条车路转右咧，就已经过条复兴桥，就已经系叫上饶噶啦。 嗯嗯， 咁段路嘅头半段咧都比较轻松嘅，因为都系平路、石屎路，因为旧嘅渔村。咁点解我今次拣呢度咧？因为佢有个叫上饶文物馆。咁啊，上饶馆咧就有成百几年历史噶啦，旧嘅客家渔村 系 喺嗰度咧，就好多人嘅生活智慧喺里边嘅。咁啊，不妨去睇下望下。啊，有样好得意嘅，那个馆长都有讲过我听嘅。我知唔知有啲围栏咧做得咁矮咧？通常围栏系到心口噶嘛，即系起码米一度啦咁。啊，佢低啲就到我哋个盆骨位置。 话点解咁矮噶？系咪空穴跌落好危险咯？佢话呢啲以前防盗嘅， 防盗 咩、啊、防盗？系啦，啊，劲抽啦！点解防盗咧？有海盗嘅，远处望过嚟，咁夜晚甩片草帽，即系女人人家甩片草帽，个栏杆可以到条腰嘅，甩片草衣啊，嗰啲雨衣啊。咁你夜晚带个火把养下养下，唔系好似好高大嘅人咯？ 哦， 哦，几有智慧啊！咁啊系喎，真系。咁你正常男人埋到咪好似巨人咁咯？因为嗰个栏杆个比例咧，佢即系到佢嗰个盆骨位嘛。平时可能到心口啊，即系扶住啊栏杆啊。咁你望落去，哇！呢班人都好高大喎。咁啊，我哋唔好攻佢住啦。咁样。 哦，呢个真系民间智慧，即系利用咗人嘅错觉啊！一直以嚟以为栏杆就梗系去到心口啦，咁但系就特登做矮啲，咁啊连埋嗰啲叫做腐乳啊。都企喺度嘅时候，变晒高，变晒巨人啦。 因为唔够人啊嘛，唔够男丁，咪凑多啲人出嚟，真系觉得好多人咁咯。呢个都系即系里边嗰啲村民讲啊，话俾我听，点解会咁样做啊？即系好细节嘅智慧咧，原来我哋而家可能会留意唔到嘅。 嗯嗯嗯。 咁因为即系依海而见啦。咁点解会咁咧？因为嗰度就个窑啊。 嗯。 咁以前咧就会将啲珊瑚啊、石灰啊烧佢，用禾秆冚住佢烧七日。咁、就变咗石灰。咁石灰嚟做咩咧？就系黐砖啊，建筑材料啊，甚至乎系肥料啊，都可以用到个石灰。 哦、 所以啲家人犀利啦，即系几十年前已经全家举家移民英国啦。 哦，好嘢喎！不过讲翻呢个上饶民族文物馆啦、啊，其实系咪入边都有好多有关于以前嗰啲地道嘅民间智慧啊文化，我哋可以喺入边睇到啊？ 睇到嘅，不过咧就要揾嗰、那个即系导赏员咧，咁佢又会喺里边。佢叫华哥，咁喺里边咧可以介绍下，因为有佢讲咧精彩好多嘅。 咁梗系啦， 睇文字啊，真系差好远嘅。咁啊，咁啊，继续讲落去咯，因为条路仲未行完噶嘛。 系， 咁我哋接落去咧就睇翻今次嘅主角啊，博古湾。 嗯， 博古湾咧系又系呢啲村民以前啊，百几年前嘅渔村咧，佢要自己圈养一啲鱼池，好聪明嘅，喺个内湾度咧，仲有啲石咧就围咗个堤坝。 嗯， 今时今日呢个堤坝咧仍然仲喺度嘅。 嗯， 可以行出去睇下。小朋友小心啲，因为中间已经冧咗啦。 嗯， 咁啲人咧就会攞啲铁通啊就围咗佢。当然啦，左右两边嘅水唔深嘅。 嗯。 啊、都即系勉强安全地可以行出去，可以影下相啊，打下卡啊，都几好嘅。咁啊，都好多人中意去钓鱼添嘅。咁我哋行完呢、這个堤坝啦，翻入去树林度啦。咁、段路因为其实唔系一个正式嘅加洛径啊，即系离开少少加洛径嘅草丛嘅就会重新啲。咁、就唔使爆林噶，即系都明显行到嘅。咁啊，沿住条泥路一路去。总之而家就可以去到嗰个叫做布古湾营地啦。咁布古湾营地其实就一个。荒废咗，即系未开放翻啦。但系你唔去做露营嘅地方，因为冇乜水源啊。 嗯。 咁呢个时候我哋就有两个方法 ，A 一系我哋直出去西坝， 系。 咁我嗰度截车走又得。诶、唔系，我仍然想继续行。咁可以转左咧，就上翻个峡谷，兜翻转头咧，就去翻呢个上饶嗰边嘅。 嗯，亦都可以行远啲，可以去到呢个万里豪径第一段嗰度。我记得嗰度好似。 系啦，冇错。咁我可以去到东坝嘅。咁啊。迟啲就破边洲有个新嘅观景台啦，咁就可以即系下次有机会再讲下啦。 嗯， 咁嗰度其实点解呢度咁方便咧？佢你可以可长可短，可攻可守。 嗯， 你可以睇完个馆走翻转头，因为我哋有时候啲老人家啲团咧，咁啊睇完嗰度咧，佢就好开心啦，咁啊走啦，出翻去西贡食个饭就得。 嗯， 啊唔系、我仲有气力喎，咪直踩到物理路径嘅第一段。 嗯， 先至翻转头又得，咁啊而家咧有个小巴咧会系喺里边出嚟嘅。 哦，系啊，系啊，因为攞咗 permit 噶嘛，那个小巴 系啦，但系你又唔好谂就位错啦，因为好多人喺东坝咧就会出翻嚟，都好难搞嘅。咁呢个指段路就可攻可守啦。咁另外就走嘅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翻左一个站，去福兴桥嗰度咧就有个士多，咁我就已经有个巴士站噶啦。 系， 我都想洗下手、哦，我建议行前少少去鲗鱼湖咧做一个站， 嗯， 即系做两个站啊，咁啊变咗唔使同人逼，即系又有洗手间，又可以即系将人逼。咁、呢个路段大概系7公里度啦，如果行大 系鲗鱼湖嗰度，我都记得我去过，系咪有啲好少好少嘅嗰啲叫做平民住嘅地方，都好似有啲屋仔嘅系嘛？ 系啊，有好多洋人好中意住嗰度。 系啊系啊系 啊，我就系有见过佢哋有放狗啊，跑步啊，佢哋都系做呢啲咯。 佢将佢哋乡下，即系佢哋嘅生活咧，就摆到佢门端端有个书柜咧，就叫做图书馆，任人去攞书嚟睇嘅。 哦，系啊，呢个我冇见过、啊。 系啊，好得意啊！有时有个教书嘅即系外籍人士，有位小姐咧。佢就会摊啲书出嚟，任你攞， 免費嘅，你可以擺低你個中意書就得，你可以揀邊本咧攞走佢都得。 嗯，咁啊都幾得意啊！呢、這個就喺個鰂魚湖嗰度附近啦，係咪？ 係啦，係啦，係啦，冇錯啦。 係不過咧，即係講開先講啊，行山咧，我成日都會見到大家咧，就我哋除咗就係話到叫行山人士就話跟絲帶行之外咧，我發覺咧有陣時喺路上面都會見到幾多啲人咧刻意遺留落嚟嘅一啲叫記號咧，而係破壞環境啊、嗯！你有冇見過類似嘅嘢啊 ，Sunny？ 有。我上次即系先两三个礼拜啦，咁就见到啲人咧就将啲碎纸机碎咗嘅纸，就喺地下度一笃一笃一笃咁样放， 即系抌落地下咁样啊？ 系啊，每大概十到八步啦，就一笃啦。 即系佢个原意系谂住即系俾自己认路嘅。 我真系唔知点解摆喺度啦，可能佢有好大班人系靠呢啲认路啦，咁但系变咗成条路咧都铺满纸碎。 嗯。 咁成件事就好唔好啊，因为我哋就讲紧啲 full trace 啦，不留痕迹啦，应该系攞啲咩入山就攞翻啲咩走嘅。 啱啊！ 咁你将外来嘅物件啊，啲譬如纸张啊、报纸、杂志啊，咁你就剪碎咗摆落地下度。其实我又唔明个意思乜嘢。丝带咧，我哋都成日都讲紧话，喂，用丝带好唔好咧？咁有时候可以攞翻走就更加好。 不留痕迹啊嘛！佢哋如果用纸碎咧，我就咁听嘅时候，我认为佢哋嘅原意啦，个人猜测咧，都系认为即系执唔翻嘅。咁嗰个叫对大自然嘅破坏咧会细，因为个纸碎咧会溶解嘅。咁但我成日都攞住一句说话，因为我自己都有个热爱行山嘅人士嚟嘅。就算你喺个山上边，哪怕只系攞住个苹果心，你食完啦，咁啊周围抌，你谂住咧，咁咪自然分解咯咁样。但我成日觉得你会影响咗当地嘅一个地方一个小循环咧，即系生态循环啊。即系例如你可能会吸引咗更加多嘅马骝啊，吸引咗啲野猪闻到啲味啊，就会认为原来呢度附近咧系好多人咧会弃置一啲有机嘅食物嘅，咁啊咪会吸引咗，亦都破坏咗咧嗰个嘅生态链啦。即系原本冇野猪嘅地方就俾你，因为你啲垃圾咧引晒啲野猪过嚟，咁啊又可能踩烂晒原有嘅植物啊，破坏咗佢哋自己本身嗰个生态链。所以我觉得就算系苹果心啊、蕉皮啊、橙皮呢啲，我见到好多啊。个个都喺度攞个藉口咧，就话系因为有机会自然分解咯，千祈唔好咁谂。即系头先 Sunny 觉得啱，不留痕迹，垃圾咧全部带走咁就最好啦。 系因为果皮就算掟喺佢地面上面咧，最少两年先有机分解得到。 嗯， 咁、那、啊个问题我哋唔系讲紧佢分唔分解得到，而系有几多人同一时间做同一样嘢。 系咯、 啊，所以我哋就系讲紧唔系一个半个苹果心嘅问题。 嗯， 你放佢又放、嗯。如果你去到露营啊，或者你去到行山，你见到成地都系橙皮，你 happy 嘛？ 梗系唔 happy 啦，系啦， 即系攞翻走系最好嘅。 仲要见到咁多纸碎添，嚟先新你嗰个位，跟住梗系错上加错嚟晒谱 啊！我搵唔到个人啊，见佢唔到啊，见到我同佢讲啊，你咁样唔啱噶。 如果佢听到神光呢个呼吁，就真系唔好再做啦！呢啲嘢自然环境嘅就带几多嘢去，带几多嘢走，垃圾都自己带走。 系学下条针针，睇下啲路径，咁咪唔使担心咯。 啱啦，如果你即系学有指南针又好，或者你真系唔识睇嘅，其实 GPS 咧都好清楚话俾你听，你条路去咗边噶啦。咁有啲系 download 定个地图、 啊， 都一样可以用得到嘅。咁啊，最紧要有多啲办法咧，去到解决你行山迷路呢个问题嘅话咧，咁就唔使留咁多垃圾啦吓。咁啊，就同新啲讲住呢度先，唔该晒你，拜拜。 Thank you, bye. 系啦，行山记住咧就唔好留低啲垃圾啊！见到星期六日啲天气都唔错，咁啊都适合行山嘅时候咧，咁大家记住啊！咁啊，除咗安全之外，就系爱护呢一个嘅环境啦。时间好快脆咧，会到早上嘅七点钟嘅，转头会分途广播，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咁啊白权路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继续咧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我哋转头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我想学整靓味，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崔神厨房帮到你。 想听艺人访问呢？ 娱乐崔智友会同佢哋倾偈噶。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 形容是背后被插一刀，又说和澳洲的信任已经破裂，这个单边和不可预计的决定让他想起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做过的很多事。法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说将会取消星期五和美法关系相关的庆祝活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华府过去一两日和法国保持接触，强调法国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伙伴，华府将会继续和巴黎当局合作。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

北海街之间一段嘅庙街咧都系封闭啊，咁呢个做咗两三日啦，咁都系要留意啦。咁另外啦，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嘅中线亦都系封闭啊，因为水管急收。就系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嘅中线系封闭。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鲤鱼门道嘅慢线咧都系水管急收系封闭，经过咧都系要小心。就系茶果岭道去旺角近住鲤鱼门道嘅慢线系封闭。隧道方面啊，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应该系爱民村啦，应该系长咗啦。将军澳隧道咧，将军澳入口就排到香港单车馆。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就喺世界花园。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嘅。咁今日咧交通就系咁样啦。 咁星期六日嘅时间咧，可能都会多咗听众朋友咧就踩单车啊。咁先讲一讲咧，就系呢一个即系希望大家踩单车嘅时候咧，都尽量即系守法啦，安全啦就最紧要啊。 系啊，同埋大时大节啊嘛，中秋节咁咧就应该即系多咗人出嚟嘅假期。咁希望玩得放心之余咧，都要安全啊！即系玩得开心之余，都要系确保自己安全啦。咁样咯。 中秋节假期我发觉大家都几中意呢样嘢，就系踩单车嘅。 系咯，同埋 系真系特别多人嘅，即系我自己喺屋企，即系我住咗而家呢个位置咧，都好多年咧，我就发觉咧，农历新年咧。都冇中秋節咁多人啊！ 哦， 系啊，系中秋节系特别多人中意踩单车， 咪踩嗰啲三轮车咧，一家团聚咁坐喺度， 乜车都有， okay， 即系你头先讲嗰啲，譬如四个辘嗰啲咧，嗰只有啦，即系嗰啲家庭车有啦， 系啊， 咁另外即系嗰啲两个人踩一架嗰啲情侣车有一前一后嗰啲咧，同埋你一个人嗰啲都系好多嘅， 系 啦，咁但系亦都咧就见到更加多人咧就系唔系好识踩单车，因为有一样嘢我真系成日见到就系几多年轻人咧，可能真系我唔知系冇人教佢踩单车定，但系佢已经。识踩又应该有学过啊，系咪先？咁你应该系左右手嗰度有个 brake 噶嘛？佢哋系唔用嘅，即系如果佢哋刹车嘅话咧，就系将个鞋底咧就喺个地下嗰度磨地。 哦， 去到刹车嘅， 系我见过嘅， 系啦，非常唔理想啊，错添啊呢个。 系，同埋咧，真系啲人咧可能经验不足咧，假日又特别多嗰啲 Sunday driver， 然后嗰啲踩单车嘅人士咧，真系未必会识得顾及其他人嘅安全，话喺度左穿右插啦，或者喺度咧就系即系好危险咁样，可能佢唔会顾你噶啦。总之佢就系搞掂自己，都可能自己都未搞掂啊。然后咧仲要理你就冇可能，咁所以咧佢就好危险咁喺度，即系喺条路嗰度奔驰啊。 系啊， 系啊， 系啊。同埋如果即系大家踩出马路嘅问题咧，都系几严重嘅，咁啊注意住呢一个嘅安全啦。咁而香港单车径咧，其中一个最大嘅特色啦，就系、是、有去到近。市区嘅位置咧，通常一节节咧都折得几犀利嘅。咁啊，佢嗰度即系政府嗰度都呼吁大家咧，就写到明个路牌指示，就话单车人士需要落车嘅。 系啦， 咁啊，大家记住就按照翻呢一个嘅指示啦。 系啦，呢、這个就即系不过你去现场睇啊，另一回事啊。即系你会见到十个有九个都系坐住喺个车度嘅。 系啊，不过多咗警方执法嘅。 嗯， 系啦，即系多咗警方有交通警喺单车径嗰度咧，就睇下有冇啲单车人士违规嘅。所以我哋有阵时见到啲报章报道翻出嚟就话单车嘅检控多咗。咁我自己目测啦，呢、這个我自己目测，我觉得睇落去執法其实亦都多咗嘅，咁亦都即系加强大家嘅意识，我觉得系重要嘅。 系啊， 安全咗系自己噶， 系啊，安全到啦。所以你琴日听到 Didi 讲咧，就系话会罚啦嘛，单车咪多咗人检控咧。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都可以再讲多次个罚则啊，我都仲记得，因为咧呢、這个咧，我琴日同 Didi 一齐搵啦，佢鲁莽驾驶单车咧，首次系会罚款500蚊嘅，随后咧第二次或者之后咧就罚1000蚊。咁所以咧即系 都罚得多噶， 都多噶，系咁你。一次就算都唔好啦， 一次都唔好啦， 系咯，咁所以就真系要大家踩单车咧，除咗自己嘅安全，都系为自己荷包着想 啊。系啊，啱啊，安全第一，荷包第二啦， 系啊， 系咪 最紧要提啦，都系安全啦。 系啦，咁啊，同埋如果你礼拜六日嘅话咧，咁有阵时天气都唔稳定嘅，可以嘅话就摆翻把缩骨遮啦喺个背囊嗰度，因为我有阵时都见到有啲人咧突然之间落大雨咧，佢真系咩都冇啊，结果咧就即系落汤鸡咁样去踩单车。你话如果好似寻日将军澳咁样突然之间落雹， 哇 你仲要即系。头我顶都痛啊！ 系啊，真系吓都吓死啊！不过我琴日你话落雹，我都喺网上都见到好多片段， 系啊系啊系啊。 咁話之後特別係因為我自己有啲喺嗰啲交通嗰啲組啊，嗰啲群組啊， 群組你梗係需要啦。 係啦，咁我哋睇嗰啲片咧，有啲司機喺度影出嚟，佢哋當時喺將軍澳嗰啲情況咧，都幾驚險嘅，同埋啪啪聲咁樣。咁同埋好彩啦，嗰啲冰粒都已經係比較細粒啲，咁就嗰個玻璃咧先至未至於爆， 我先仲頂得到。 係啊，幾恐怖啊！琴日睇啲片咧，大大力咁樣啪啪啪， 係啊，啪啪啪啪啪咁嘅聲啊， 係啊，嗰啲玻璃嗰啲聲咧，好似就快頂唔順咁樣。 如果係拳頭咁大嗰啲冰雹嘅話咧，就玻璃都捱唔住噶啦。 係啊，即係呢啲咁惡劣嘅天氣咧，揸車嘅朋友真係，即係其實真係冇得講嘅。 係啊， 你慢駛又冇用，或者點都係。都系唔知点噶啦，可以系 慢洗会好啲嘅，减低咗个冲力咯。 系咯，咁啊，不过落雨啊，最紧要都系噶啦。琴日将军澳都即刻塞晒车 啊。系啊， 一落雨就 冇错。咁所以有时天气咧都会影响咗呢一个嘅交通嘅。 系啦， 今日讲住咁多先啦。 好啦， 好，唔该晒 Toby。咁啊，天气影响交通，我唔知而家出边嘅天气点啦。好、 哦，喂，早晨，小白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听众朋友望天空嗰度咧，天朗气清嘅，蓝天白云都见得到啦。同你哋头先讲咧，琴日咧。喂，有落雹啊，跟住咧有極端嘅天氣咧，就即係兩碼子嘅事。不過你琴日講到呢個極端嘅天氣啦，有啲朋友打趣咁樣講話，哇，可以慳翻2蚊喎，點解咧？即係凍飲加兩蚊， 係啊， 攞杯熱檸茶落去，誒變咗凍檸茶。咁啊，唔係特登搞嘅，咁只不過係有陣時面對呢啲我哋都控制唔到嘅嘢，唯有一笑置之啦。你估？即系我哋一啲普通人可以控制到大自然咁变幻莫测嘅天气咩？我哋控制唔到噶嘛，咁啊唯有控制一下自己的心情，咁啊睇下啲靓嘅嘢啦。今日天色都几靓嘅，咁啊转个头大家可以影张靓相 po 喺 IG 啊、Facebook 啊，咁啊打下卡、啊下 like 啦，话晒 Happy Friday。而且咧大节日临近咧，个人啲心情咧都可能会调到好啲，因为。其实你知中秋节呢就好容易收到月饼嘅，你又会好容易送月饼俾人嘅。咁、所以呢即有阵时都系咁呢，即系朝头早啊有啲甜头收份礼物仔啊，开心开心啊，咁啊详细天气交返俾小白讲讲佢啦，唔该晒。 好，唔该晒，欧咁啊真系啊，咁啊嚟緊啊9月22号呢，咁啊中秋节翌日假期啦，咁啊放假嚟嘅，咁啊仲要喺正呢一个星期嘅中间嗰日啦，咁啊令到大家下个星期呢哇感觉上啊开心好多啦。咁啊21号嘅中秋节啦，希望大家都可以玩得开心啲啦。不过先睇睇今日嘅天气先，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㗎，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咁啊下午嘅时间局部地区有雷暴啊，这个要注意啦。咁啊，吹微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局部地区亦都系有骤雨。而家室外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都系算系空气好嘅。朝头早啦，今日一齐上下晨光大学先。 晨光大学。 早晨啊，佳哥！ 早晨，各位！ 嗱，之前就讲过中秋佳节系我哋中国人传统大节日啦， 系 下个礼拜就系咯。 系啊，咁啊，即系讲真啦，即系讲到过中秋咧，中国人嚟讲咧，即系由大到细都咁开心噶啦， 吓、 又有嘢食，又有嘢玩，系咪 啊？系啊，系啊， 天气又好，咁样啊，即系样样都上心节目，非常之开心。 咁啊，可以讲下啲中秋嘅传统习俗啦。其实咧，由细到大咧，都有好多嘢中秋节会做会食，但系唔知边啲为之传统，边啲为之。自己屋企生安出嚟嘅一啲習俗 啊，其實咧嗱，講到傳統咧，各有各傳統啦。我成日講啊，各處鄉村各處嚟啦。咁、我講翻香港啦，由細到大香港大咁啦。嗱，講真，最緊要嘅梗係食月餅啦，係咪啊？咁啊，香港嘅月餅咧，我諗都係世界知名㗎啦。係咩材料都有， 咁啊係。 點樣食法又有，係咪啊？冰皮月餅嗰啲 啊，凍有熱有啊， 係咯。誒又低糖嘅，素嘅。健康嘅，哇乜都有，幾鬼開心啊咁樣咯。咁就除咗食之外啦，咁仲有咩呢，就係、是、玩啦，燈籠啦咁樣嘅。咁你又留意一樣嘢喎，原來玩燈籠呢，中秋節玩燈籠呢唔係度度都興㗎喎。 係咩？ 係啊，我因為我試過上大陸，發覺冇人玩燈籠嘅。咁、我開始就留意返，原來我哋香港能夠玩燈籠係一個保持咗一個好長遠嘅歷史。 但係呢個真係傳統習俗。 真係傳統習俗嚟嘅、傳統習俗嚟嘅。所以呢樣嘢呢，我諗香港人都唔係好多人知。 係。 反而呢就我如果喺中秋節呢，我過去嗰十幾年呢，我都較為着重就係嗰個冇火龍。即係而家做咗非物質文化遺產 嘅 一級啦。 好多人去睇喎。 冇錯啦，咁啊，哎呀，逼得 都好緊要啦。咁啊唔緊要嘅，即係最緊要咧就即係感受下嗰種節日嗰種氣氛。咁、 嗯、 不過咧，好多人咧一直以前啦，好多人都唔知嘅，就是、以為淨係得呢個大坑， 嗯， 銅鑼灣嗰個大坑喺火龍。其實咧，薄扶林 都有嘅， 都有冇火龍嘅，冇火龍嘅。咁冇火龍呢種習俗咧，唔係香港特有啦、 嗯。 其實啊，喺以前啲客家地區係已經有， 嗯、 因為佢實有一個實際上嘅用途啊、 嗯， 就係咧我哋驅瘟疫。 驅瘟疫啊！ 驅瘟疫，因為冇火龍嗰啲香裏面有硫磺啊嘛， 嗯、 硫磺就可以驅瘟疫。 咦，其實係科學嘅喎，呢個方法。 其實科學㗎，係啊。所以當年大坑冇火龍，甚至係薄扶林冇火龍， 嗯、 其實佢哋嗰個都話因為有瘟疫，為咗能夠驅除瘟疫，於是乎佢就諗起用火龍、用火、嗯、用硫磺呢種咁嘅化學物體嚟幫助潔淨個環境。 嗯、 啊，咁慢慢發覺，咦 ，work 喎，得喎，咁樣。咁就成為一種傳統，慢慢流傳落嚟咯。 嗯、 啊，不過咧，有一樣嘢講個笑話喎。當呢個冇火龍慢慢流傳落嚟之後咧，曾經有啲地方，因為咧冇火龍咧，佢攞收利是啊嘛。 嗯， 收利是咧就出現咗就係爭利是。 哎呀！ 咁啊，結果咧就鬧分裂咯。 嗯， 結果咧一個地方就冇咗幾條火龍出嚟、 嗯， 大家鬥爭生意、鬥爭利是咁樣打交啦。 嗯， 結果咧有啲地方因為咁樣就禁咗條火龍。 哦。你有冇希望而家唔會再有呢啲糾紛啦、 啊？係，咁啊社會好咗啫， 唔 唔爭在嗰啲咩利是啦，純粹係一種咧，即係咩咧民間嘅風俗啦， 係、 啦，咁大家出嚟咧就開心嘅、 嗯， 啊，同埋咧就大家即係有嗰種善土善足啦、 嗯， 我希望個地方能夠即係和平啦、安全啦。不過有一樣嘢就令人又好尷尬嘅， 係咩咧？ 呢兩年香港有瘟疫啦、 啊， 世界有瘟疫啦、 啊， 咁、 嗯、 理論上冇火龍係吹瘟疫噶嘛。 仲好科學添， 系啊！但系舊年好似停咗，冇錯，系啦、啊。因為傳統既然係為驅瘟疫，點解喺瘟疫大盛嘅時候反而唔敢冇條火龍出嚟咧？咁、樣啫嘛。咁、啊，希望今年有啦。 係啦、啊，我都希望見到呢、這、一個其實好熱鬧嘅一個景象嚟嘅，亦都好有慶節嘅氣氛嘅，真係。 係咁啊！主要大家再保持適當距離啦， 冇係啦係啦， 堆得咁埋啦。 但係真係好難咯、啊，其實。 嗰年沙士。 嗯。 冇火龙，香港有九个地区系冇火龙嘅。咁好多地区，譬如屯门啊、沙田啊、西贡啊，都有冇火龙嘅。咁反而今时今日咧，到咗呢个 新冠肺炎 嘅时候咧、就反而又停咗佢，咁啊有啲怪咯。 嗯，希望如果今年真系可以冇到火龙嘅话咧，就可以快啲踢走我哋嗰个疫情啦。 系，冇错啊。 好啦，唔该晒嘉哥。 唔系，拜拜。 撞撞，经过多少无限回报，经过多少冷眼嘲笑，经过多少日夜煎熬，但这些都是我不放弃的倔强。一首一首歌唱了五年，爱学本分的像个睡莲，稀里糊涂的不知深浅，除了自己一再拖延，最后还是变得很悬。我只有放手一搏，才不会迷失自我。一个没浪花，没开一切都没结果，只想两手空空，也不会得过且过。相信梦想，它不会有对错。 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首先有高亚薇嘅倔强啊，都喺度啦，早晨， 早晨啊，小白，琴日咧你嘅享乐时代就讲咗咧一啲导赏团啦， 系啊系啊，艺术酒店啊嘛， 系啦，关于咧一啲有历史背景嘅一啲地方啦，嗱今日咧阿 O 都带嚟另一个咧，就行下苏屋村咁样，嗱苏屋村咧原来都历史悠久啦，咁啊亦都咧有啲展览咧喺近排苏屋村嗰度咧就会发生，咁啊叫做咩长沙环金色。屋村之旅啊，咁样金色即系依家啦，同埋昔日啦，咁样即系带大家咧去翻1950年代喎、 哦， 因为咧入边有几间屋咧就陈设到咧一种旧嘅公屋规格咁样啦，咁嗰个电视首先又有天线咁样咧，佢、都可以摆翻喺度，同埋咧个电话咧仲系圆圈。刮下嗰啲 一轉完之後滴嗰只啊嘛。 喂，其實我幾建議咧，小白你可以帶啲小朋友入去睇下，因為對於佢哋嚟講，電視係咩模樣嘅咧？就係、是、平面咯，即係好薄一嗰啲啊。OLED 嗰啲咁嘅格調啦。手機係點嘅模樣嘅咧？當然有家用嘅電話嘅，但係都係撳 button 嘅嘛，即係撳掣嘅嘛。 係啊， 唔係刮下 佢。佢之前咪喺太子有個唔知有個展覽咧， 體驗館 係啦，體驗館嗰、那個佢都有睇過幾多電話嘅嗰、那個都 係咁啊，即係話俾佢聽啊，舊時啲人打電話係咁樣㗎，咁樣咁我都覺得係一個傳承嚟嘅。點解咁樣講咧？因為近排咧有個朋友仔開公司嘅，咁佢都依然要用 fax 機嘅，因為佢嘅行業咁樣。咁跟住咧，佢请咗一个后生仔啊，咁个后生仔咧就 fat 咗好几次张纸咧，佢都同身边啲同事讲：，fat 唔到咁样啦。咁你 原因喺边咧？ 问题出喺边度咧？咁啊，个问题出喺咧，其实已经 fat 咗啦。佢以为嗰张纸 fat 完之后会消失咗啊。即系会好似叮当开传送门咁样啊，因为佢就系一路系咁喺度讲话，喂，点解 fit 唔到噶？佢系咁跌翻落嚟嘅张纸咁样。 喂，咁我咪 send 咗几次俾人 ？send 五六次啊，我估计咁样。跟住我个朋友即系都系老板嚟，佢就即系当然都少少想笑嘅、 啊， 但系当面梗系冇笑嗰个员工啦。佢依家今时今日啲员工啊贵过啲老板啊，系咪先？咁同埋另一样嘢就系你会打击到佢自信，同埋再加上不知者不罪。系咁，系即系一啲年纪轻嘅时空入边 ，fax 机真系好古怪一样嘢嚟噶嘛？佢会觉得点解你唔影相，跟住再WhatsApp 嗰张照片俾人哋，咁咪做到嗰、那个photocopy 个效果啦？咁都啱嘅，佢咁样谂，即系后生仔咁样谂都啱嘅，但系亦都唔代表 fit 士機你可以 fit 到五六次俾人。 其實唔同公司咧，佢哋亦都有唔同嘅處理一啲文書上嘅封，即係叫做嘅辦法啦。 辦法啦，即係可能用開，即係用咗十年都係用 fit 士機咁，未淘汰。 有啲公司可能甚至乎而家仲係用緊嗰只熱感嘅紙啊，即係 fit 士機，唔知你知唔知？以前一卷噶嘛， 係碳紙啊嗰啲， 嗰啲好似油紙咁。 係啦，總之捽會甩色， 係啦，好快脆就會化咁樣噶嘛。咁啊，有啲公司又堅持用 fit 士機，不過佢哋用電腦收 fit 士。咁亦都有， 系啦，咁我自己又唔知系边一种啦，即系详细亦都冇问啦，即系朋友只系个喺个酒局入边当笑话咁样攞出嚟讲下啦，咁样咁啊都感受到嘅，咁啊点样可以做到新旧并存咧？应该系香港咧，无论系办公室啊，以至屋邨啦，同埋成个社会咧，需要顾及嘅一样嘢嚟嘅。 今日系九月十七日，星期五，农历八月十一。即宜沐浴、出行、受造、动土、迁徙、入宅、破土、安葬。 拣啱先做， 有需要就可以做。今日忌嫁娶、开市、祈福、祭祀、纳彩、收坟。 有咁多样啱做，就会有咁多样唔啱做。 样样都有，咁先好。今日都是国际乡村音乐日， 我会听多啲唔同类型嘅音乐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欧盟公布印太地区战略计划，以促进区内的政治、经济和防卫方面的合作，包括寻求与台湾订立贸易协议。有外交人员透露，与印度、日本、澳洲和台湾深化关系，旨在限制北京的力量。不過，歐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強調，戰略同時對中國開放，尤其是在氣候變化等領域，並非為了對抗。另外，歐洲議會同日以570票贊成、61票反對、40票棄權，通過呼籲歐盟制定對華新戰略。議案提到，歐盟應該繼續與中國討論氣候變化和衛生危機等的全球挑戰，但是同時提出對中方系統性侵犯人權的關注，呼籲歐中定期舉行人權問題對話。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回應歐洲議會通過新歐中戰略報告，此報告一方面認為中國是歐盟的合作和談判夥伴，一方面突出中歐是制度性對手，無益於改善和發展中歐關係。報告網評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外交政策，基於偏見和謊言，對涉港、涉疆、台灣等的問題指手畫腳，粗暴干涉中國內政，違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和歐方在有關問題的承諾，中方堅決反對。對於歐盟的印太戰略，發言人說，中方認為各方關於亞太的戰略都應該秉持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精神，突出意識形態挑動地區局勢，搞排他性的小圈子注定不會成功，要合作抑或對抗，中方會密切關注。神舟十二號飛船今日返回地球，飛船尋日朝早與太空站天和核心艙成功分離。在分離之前，三名航天員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完成太空站組合體狀態設置實驗，數據整理下傳、流軌物資清理轉運等撤離前各項工作。三名航天員已經在太空站組合體工作生活90日，刷新中國航天員單次飛行任務太空駐留時間的紀錄。

睇咧就係一啲體育嘅消息啊，咁啊有好多體育消息啊，除咗全運會之外咧，其實係東京奧運一啲嘅餘波都仲有喎。 係啊， 咩事咧？咁啊原來咧我哋記唔記得有位選手蘇炳添跑步好厲害嘅， 有啊有啊， 係啦，咁啊中國短跑嘅名將蘇炳添好大機會咧會得到呢個奧運嘅獎牌，咁啊點解咧？咁啊因為東京奧運男子四乘一百米啊，咁啊亞軍嘅英國隊嘅其中一位隊員啊叫做烏茶譯名啦，咁啊佢樣本啊樣本 B。即係第二個嘅樣本，亦都驗出咗咧，就係有禁藥嘅成分啦。咁啊，英國隊咧就都有機會咧，就褫奪佢哋嘅銀牌。咁啊，換言之，銀牌嘅如果係真係褫奪咗嘅話咧，咁啊銅牌上啦，咁啊銅牌嗰個上咗銀牌，咁啊第四名嘅中國隊咧就有機會咧可以攞到呢一個銅牌。 喂，其實都厲害啊，因為咧佢係第一位啊亞洲人啦，即係可以上到百米飛人嘅呢個奧運嘅舞台嗰度。 咁今次呢個咧就係四乘一百嘅項目嚟嘅，咁啊。睇下會唔會即係中國隊叫做歷史嚟第一次咧，可以喺呢個四乘一百米嘅即係陸上競技上面都得到呢個獎牌啊！嚇， 係啊，咁 係一件事啊！呢個肯定係 佢都有做呢個火炬手嘅喺全運會。 係啊， 印象之中喺會場嘅第一棒咧，就係佢去攞住嗰個火炬啦，咁啊繼續燃點啦呢個全運會嘅聖火啦。不過嗱，講到全運會咧，可以講下香港劍神啦、張家朗啦，咁啊推薦全運會點解咧？因為臨出戰之前咧就得悉啊，咁啊。这个训练入面就受伤，咁希望加朗呢快啲好返啦，咁缺席全运都系佢自己都话有啲遗憾嘅，咁但係因为之前呢佢就雄心壮志嘅，即係攞完奥运会我哋全运都攞埋咁样两个金牌咁就正呀，咁但係即係无奈啦，咁训练嘅时候呢就伤到呢个膝头哥啊，咁所以呢就已经返嚟香港嗰度接受治疗啦，咁唔紧要，下次呢再有一啲世界性嘅赛事呢再打出好成绩。 喂，仲有啲传闻会嘅消息喎，咁羽毛球界别方面啊，陈龙啊受伤退出啊，咁对佢嚟讲咧，人生啊，佢自己都话到人生总有遗憾，因为点解咧？其实佢出战咗过咁多次全运会咧，佢都系没有呢个奖牌落袋嘅，因为谂下佢都。貴為即係金牌選手、 其他乜嘢牌都攞過啦，咁啊全運未攞過，梗係想喺自己嘅國家啊嗰度啦，即係喺全運嗰度為到自己嘅省份啦、自己嘅區域啦攞獎，因為通常都係咁嘅，奧運就我哋望住一個啊為國爭光嘅一個榮耀啦，咁但係一去翻全運會咧，就好似我哋嘅 自己個人嘅較勁， 係啦，區 為咗自己嘅省， 係啦省。是啊，咁样去发挥啦。咁如果 minimal 啲咁样讲咧，就系、是、我哋当年陆运会咧有唔同嘅社啊， 系啊， 即系究竟系黄社、红社、其他 蓝社， 系啦、啊，或者有其他唔系用颜色去区分嘅社啦，即系可能话勇气社、开心社、愉快社咁先，我都唔记得咗、 努力社、 努力社咁样系嘛？仁义礼仁社啊，仁社啊，义社 系啦。如果全运会仲有一个咧，都几得意噶。咁之前咧就已经正式揭幕啦。咁今届咧，其实香港队就有169名嘅运动员咧就出赛嘅。咁其中有啲嘅界别咧都几特别啊吓。咁除咗专业嘅运动项目之外咧，咁全运会亦都设有咧就系、是。群众参与嘅赛事项目，咁啊俾公众参与嘅，咁啊被称之为一个大妈舞嘅广场舞，原来亦都系比赛项目之一。咁啊，并且咧就已经完成咗呢个评选啦吓。咁啊话到啦，咁啊呢个叫做上届嘅全运会，即系2017年嘅时间啦。咁啊已经咧就有纳入去全运会嘅一个群众赛事入边。咁啊受到疫情影响啦，今届咧好多嘅叫做广场舞嘅项目，亦都采用咗一个咧就系网上提交影片嘅形式咧去到。进行比赛嘅，咁总共有124队嘅参加吓，咁另外亦都有叫做广播体操啦、健身气功同埋太极拳嘅展现项目嘅，咁、都几特别啊！咁 健身气功，我想睇下点样健身，又打出气功喎， 系啊，可能对住啲蜡烛， 咁样系嘛，即系可能连续七连鞭咁样啦，一鞭两鞭，喺度鞭到啲蜡烛熄晒咁样， 啲拳风都已经可以将20支蜡烛咧 扮下嗰啲。 系啦，熄晒， 复复声咁样。好啦，再角度讲下咧，我自己好喜欢嘅一个赛事啊，本地啊。 男子高级组银牌赛，琴日咧头场啊，永伦对游协啊，好多朋友咧好耐冇入过修顿睇波啦吓，我都好期待。如果琴晚唔使做嘢，我应该都要系当中嘅座上客啦。我都系呢个黄金战士，永伦嘅粉丝嚟嘅。咁啊 ，Tina 啦啊，仲继续打紧。咁啊，何思福啊，分别咧均入咧24分同埋19分啊，102-72咧大胜游协啊，两年重返球场啊 ，Tina 咧仍然啊胜任得分机器嘅重任啊吓。咁啊，被问到呢两年其实佢喺度做紧啲乜嘢咧？佢表示啊，就系话不断咁样继续练习咯。咁啊，机会嚟到嘅时候咧，你继续会选择出手同埋射三分嘅咁样。咁啊，绝对系好精彩的一场赛事啦。咁啊，换边之后咧，情况一面倒啊，比数咧就差距咧多达33分嘅。游协咧就凭住咧，尼利斯啦同埋吴家轩咧就追翻少少啊。不过你都知道永伦啦。贵为呢个黄金战士啊，当中即系新旧并存啦。老将方面有潘志豪啦，潘志豪啊，我细个已经睇佢打波，依家仲打紧系咪先？你还有原因不打篮球吗？没有啦，当然就有啲新兴啲嘅球员，譬如梁鸿文啊、Bear 啊，咁啊有啲三分咧，即系神出手嘅三分啊吓，咁啊希望咧即系本地波咧，好耐冇人去关注啦，系时候咧要入翻场啊，支持一下咧，唔同嘅篮球赛事啦。咁啊，另外哇，港超联咧又嚟了咯，小霸咁。周六咧就开始呢个青英杯嘅赛事啦。嗱，今年度嘅港超联咧将会有8支嘅球队咧为球迷献技啦。有冇话睇好边队啊，小白吓？ 杰志啊， 杰志啊，系啊，杰志嗰只雀仔好得意啊，因为嗰只吉祥物你永远都会记得。啱嘅，啱嘅，我都系睇好杰志。不过咧，其实标准流浪都 OK， 因为有两位球员咧，嗱呢两个又系啦。我由细睇到佢大嘅访问都起码做咗10次，包括系林家伟同埋卢君怡啊！哇，呢、這个佢哋两位球员咧连线啊，依家火拍咧中坚嘅位置咧，偶尔又会踢下前啲咧做进攻嘅中场咧，真系几好睇。呢两位球员咧，你上网睇翻林家伟又试过1.7啦，跟住卢君怡试过1.5啦，即系喺 好波之人啊！呢啲真系 系啊，呢啲系我最喜欢嘅啲球员 啊！ 佢哋都仲踢紧，你仲有冇？原因放弃足球 又冇啦，唔放弃足球有冇放埋欧联啊？咁啊，欧联嘅成绩咧，咁啊，我哋见到曼城啦，圣日耳门喺自己 A 组嗰度咧，咁啊，暂时咧都系排一排第二嘅。不过巴黎咧。嗰、那個嘅叫做成績啊，真係叫做強差人意。咁啊，呢場波咧，其實佢啊三箭頭即係用曬啦，咪美斯又有，尼馬又有，咁啊都出曬嘅啦，可以出嘅麥巴比都有噶啦。 係 啊，竟然間和波， 係成日都係咁噶啦， 估唔到嘅。 同埋歐聯咧，你有陣時估唔到啲賽果嘅，好多時候都會有啲古怪啲嘅。 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因為咧，歐聯佢唔同地區嘅球隊，其實佢哋都佢哋自己慣常嘅模式去到作賽。你突然之間可能譬如意大利對土耳其嘅咁樣，但係嗰個波路大家 可能 唔同啊嘛， 系啦，土耳其就善守啲咁，可能喂真系冇和咗，或者和波收场咁啊，即系最经典就呢个礼拜就曼联对年轻人啦， 系 啦，年轻人 已经有埋C 朗喺度噶，C 朗亦都有入波噶咯， 年轻人系搞掂咗啊， 年轻人搞掂咗， 因为阿连加特一个犯错，好似印象之中一个回传，跟住俾人哋 KO 咗，搞掂， 希望 C 朗唔好嬲住啊。 OK， 系英超今晚继续啊，有呢个星期五嘅大战，纽卡素对列斯联啊吓。两队相对中游啲嘅球队啦，咁啊睇下大家点睇咧。嗱，今年列斯咧就冇过往嘅嗰种疯子球队嗰个爆冷嘅意味啊吓。今年咧就常常咧上下半场咧都和波，亦都咧冇以往咧系咁疯狂咁进攻啊吓。咁啊，究竟咧今次嘅比赛啦，列斯联嘅领队咧比尔沙咧会唔会坚持啊？即系今次会踢翻多啲进攻嘅足球咧，尤其是对住纽卡素啦，纽卡素都系善攻嘅。 纽卡素都是时候赢波的了， 是啊， 现在排第19喎， 是因为 降班区， 是啦，但是纽卡素最神奇的地方呢，他是一班呢很忠心的粉丝。 嗯， 因为咧，你都知道啦，由呢个当年我哋僆仔睇纽卡素嘅名宿嘅年代咧，一路都啲 苏宁咸系嘛？ 个位咩咧？我突然间唔记得咗，即系噏到口唇边，朝头早记性唔系几好，千祈唔好考。总之咧，就纽卡素呢队球队咧，佢哋啲球迷咧会跟住佢降班啦，降咗落英甲啦，跟住咧上翻去英超嘅时候咧，大家超级开心啊！咁啊，即系传统嘅足球城市啦，纽卡素，睇下今日有冇机会踢翻场好波啦。日职都有场单头啊，廖西沙岩咧，咁啊对呢一个戏码就对呢个大分三神啊，又系中游啲嘅球。 球隊啦，因為頭嗰幾隊咧，即係小白都應該會了解到啊，就係川崎前鋒啦，橫濱水手啦，咁樣呢啲都係啲 之前都唔小心甩碌嘅。 千奇前鋒係 啊，係啊，唔想輸俾福岡， 唔知點解突然間踢到季尾又係古古怪怪啲啦，係唔識講啊， 要唞嘅球員都要休息下。 正所謂波係圓嘅，邊係我哋可以預測得到啊？I wish to heaven at visiting hours, so I could just show up and bring the news that she's getting older. And I wish that you met her. The things that you learned from me, I got them all from you. Can I just stay a while and we'll put all the world to rights?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And soon they're going to close, but I'll see you another day. So much has changed since you've been away. I wish that heaven had visiting so I could just swing by and ask your advice. What would you do in my situation? I haven't a clue how I'd even raise them. What would you do? 'Cause you always do what's right. And we just talk a while until my worries disappear. I'll tell you that say, remember that the answer's in the letter we create. So much has changed since you've been visiting hours, and I would ask them if I could take you home, but I know what they'd say, that it's for the best, so I will live life the way you taught me, and make it on my own. I will close the door. Since you've been away. 早上时间7:51，听过有 Ed Sheeran 嘅 Visiting Hours。早晨， 早晨。 今朝早咧，我就睇到一单嘅国际新闻，咁系一宗悲劇嚟嘅，不過咧都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咧啲食物嘅安全。咁咧就話喺俄羅斯嘅莫斯科嗰度咧，有一個家庭就喺一間超級市場嗰度咧，就買咗一嚿西瓜翻屋企。咁啊，估唔到咧食咗幾啖之後咧，屋企三個人咧都開始有唔舒服嘅反應啦，有嘔吐啦，咁啊疑似食物中毒喎。咁之後就送去醫院嗰度醫啦。咁不過好不幸咧，就其中兩名嘅家庭成员咧都救唔翻，咁其中另外第三个咧就而家都抢救当中，全家人咧就净系得冇食西瓜嘅爸爸咧系冇事嘅啫。咁到底有啲咩咁紧要？即系哇，呢一个西瓜可以令到 人系丧命嘅咧？咁啊，警方就梗系去进行调查啦。咁啊，经化验就发现咧，原来佢哋食到嘅西瓜咧，就唔系话你种嗰阵时落咗啲乜嘢药落去，而系咧摆咗喺超级市场卖嗰阵时出咗事。好啦，讲到呢度，你哋试下用侦探嘅头脑估下。在摆咗去超级市场之后，点样可以令到呢个西瓜染咗一啲嘢，令到食咗落去嘅人系可以丧命嘅咧？ 先撇除咗可能有人专登喺嗰度加料啦，即系撇除呢一个人为嘅因素先。 系 咁，如果佢系照阿 Kitty 咁样讲，应该系一啲意外， 意外嚟嘅，即系佢唔系特登要整嗰个人。 系啦， 系啦。 咁即系话可能咧，佢旁呢个西瓜本身冇事。咁喺超市嘅时候摆喺度咧，可能呢个西瓜旁边唔知道有啲乜嘢生果，摆埋一齐，或者有啲东西摆埋一齐嘅时候，有啲嘢同佢有啲化学作用，而令到佢产生毒素。 啊，呢一个又几好嘅谂法，虽然唔系呢件事情，但系又谂得几好啊，即系有啲嘢系唔可以摆埋一齐嘅。 系啊，系啊， 系。阿欧，你有冇谂到咧？ 中哥嗰、那个如果真系发生咧，咁当然呢个我再讲啦，即系系一个不幸嘅事件啦。咁、但系调翻转头，你话如果中哥嗰个系成立，应该好多人都丧命嘅， 系、 即系因为西瓜再加另一 某一个西瓜， 系咯，即系唔会净系某一个西瓜。 唔系因为呢个道理咧，喺办公室里边都要用嘅，即系譬如你唔可以将边个同边个摆埋一齐做嘢，必定会出事。 我哋读书嘅时候都系咁啦，老师都系咁样分位坐， 一摆埋一齐， 多数蒙伟亮都系自己坐。阿欧都系自己坐单边嘅，应该，但系同边个坐都好嘈嘅， 即系唔系呢一个， 边个都倾到偈真系麻烦。 唔系呢一个现象，唔系呢个旁边有什么东西影响到，唔系呢件， 唔系呢个现象。 其实我个样咁乖，点解你觉得我坏学生咧？ 你个样乖，但系你口多啫嘛，乖都可以口多。 好，我哋即刻神探伽利略上身先，究竟点解会有呢个西瓜杀人事件？ 系啊，亦都系因为点解今日攞出嚟讲？因为我觉得呢一件事咧，可能啊。在屋企都有情况会咁样发生嘅， 晒得多 唔系晒得多，而系咧原来之前呢一间超级市场咧试过揾人嚟进行消毒灭虫啊，即系可能佢间铺头发现啊，唔知系咪有啲货品漏咗啲糖出嚟啊，定系啲乜嘢咧？因为好多食物啦，咁啊发现有虫有蚁咁样， 跟住喷啲药， 系啦，咁跟住佢咧可能就闩咗铺之后，就揾一啲专业嘅灭虫公司嚟到消毒翻，即系纯粹就想即系清翻个清洁翻个地方啦，咁但系做完呢啲内部嘅消毒之后咧，怀疑冇确实咁样做好一啲防护工作，即系你本身。 住啲貨物先噴咁樣，可能噴咗落去啲西瓜嗰度。不過都奇怪，其實你西瓜唔會連皮食噶嘛。 係， 即係所以我都唔 可能揩到落隻手度，或者佢又冇清洗。嗱，西瓜咁大個，你好少可話成個西瓜洗一洗先切。 咁啊係，因為你攤佢個皮。有個皮補， 冇乜所謂啊嘛，補翻去咁啊，隻手可能摸到，然之後就揩到可能。 係啊，咁呢一個咧，就點解我話可能喺屋企都會發生咧？之前咧，我試過即係自己住嘅時候咧，都有發現我屋企有一隻兩隻曱甴咁樣嘅。咁、我就有諗啊，好唔好咧？即係啱啱搬入去啊嘛，嗰陣時好唔好咧？就冚住曬嗰啲家私啊、電器啊，就即係擺一啲嗰啲咩滅蟲蛋定係唔知乜嘢嗰啲即係滅蟲嘢喺度。就话闩埋个门咁样，咁跟住就焗住佢咁样，咁最后咧我就冇做到嘅，因为我就怕咧，我唔知啊，因为首先我自己就未用过呢啲嘢啦，咁第二咧我就怕自己唔知会唔会掹得唔好咧，咁即系就会有啲嘢残留咗喺一啲。物件上面， 跟住小狗可能舐嚟舐去嗰啲咁嘅嘢， 系啦。咁之后咧，我就冇做呢一样嘢。 唔系佢有指引噶嘛？ 系啊。 首先， 我就惊啊嘛，我未用过。 食物一定唔可以摆喺呢个地方，即系第一一定要攞走。第二咧，用完之后，如果你佢有讲噶，如果你惊啲小动物会舐个地下咧，你一定要放小动物入去之前。清洗咗个地下先嘅，即系佢有同你讲嘅。 系啊，所以嗰阵时我妈都有话：，喂，你搬屋之前，即系搬入去之前咧，如果要做就做咗呢啲动作。 系啊系啊系啊。 如果唔系咧，你摆晒嘢嗰阵时就好 烦。唔使做啊，你住落之后就冇可能。 系啊，住落咗就烦啦，太多嘢喺度，食物啊，嗰啲嘅家私啊，咁样。 前排咧，咪好兴嗰啲咧灭虫炸弹嘅。我有朋友咧住啲旧式啲嘅楼啦，佢。突然間有人送咗一嚿呢啲滅蟲炸彈，即係可能一 pack 咁樣買啦，即係買三個咁啊，嗌俾一個崔傑同俾一個鐘哥啦，咁啊，我朋友攞咗翻屋企炸啦，哇！炸完之後咧，屍橫遍野， 係㗎， 佢直情咧見到自己屋企咧。 佢夜晚發噩夢啊， 嗯、 即係佢覺得咧，即係雖然依家啲蟲死曬啦，咁但係人咧眼不見為乾淨噶嘛，嗯、即係你平時見唔到佢，你又見我唔到，我又睇你唔到咧，大家和平相處咁幾好， 同屋住係嘛？ 一翻屋企咧，哇咁多咧，佢直情咧驚到點咧退租喎、啊 哦， 即係炸到啲蟲仔瓜曬之後咧。 但我想佢係咪即係問佢係咪佢會引曬佢哋出嚟？之后你就所以见到晒先得，因为如果 product 唔同嘅，据我所知道，但系总之佢炸完之后两个钟头咪翻翻屋企咯，个指引都系咁，一翻到屋企，哇，简直系震惊自己 啦。有啲咧，即系譬如话嗰啲毒素咧，系令到啲昆虫中咗之后，佢要搵一啲空间去死亡噶嘛，咁佢咪出咗嚟咯， 系啊，死喺个厅嗰度咯。 但系另外有一啲咧，譬如曱甴嗰啲咧，咁佢哋会带咗嗰啲叫做啊嗰啲药粒翻到佢个窦嗰度， 再喺嗰度瓜， 就喺嗰度死，咁你又见唔到嘅。 系咯，咁见唔到真系好啲。 但系咧，佢阿钟哥讲一种咧，就系喺露天嘅地方，喺个广场嗰度咧蒸发啦，所以全部都系虫 走晒出嚟啊！ 哇，佢真系惊到夜晚黑发噩梦，连续发咗几晚咧，跟住都唔够胆瞓觉，最后咧唯有退租，唔再住嗰区咯。咁 哇，成区嗰一区都 咁都真系好严重、啊，有个咁嘅心理阴影。 系啊，所以即系唔好乱炸弹呢啲真系。 不过都系最紧要系最好啊！你喺搬入去住之前，你做咗佢先啦。 但如果都炸到咁多嘢出嚟咧？ 咁样啊，炸多次啦，唯有系即系彻底清洁一次，咁你咪住得安心啲。 谂到都觉得 好 惊 啊！我系啊，不过你个 friend 就帮人哋清洁咗个间屋，跟住就还翻俾人啦。系啊， 你够啱喺自己屋企炸。 我唔够胆啊， 唔 系一般入去就唔够。唔系，但系我以为啊，我唔知道佢会走晒出嚟噶。我以为炸完之后咧，佢就会死喺佢 匿埋一边咁样。 系啊，系啊，就会悄悄地嚟。 喺你睇唔到嘅地方死啊！我而家就要。连埋我嘅子子孙孙死喺你面前， 死开死开你咪唔会噶。 系啊，真系轰动呢个画面。不过而家即系转天气啦，或者夏天啦，潮潮湿湿啦，都几多呢一啲东西会走出嚟嘅。咁大家就要即系想办法啦，保持翻自己家居嘅清洁啦。好啦，差唔多嚟到早上嘅八点钟啦，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2%。先听一节新闻。 战略同时对中国开放，尤其是在气候变化等的领域，并非为了对抗。另外，欧洲议会同日以570票赞成、61票反对、40票弃权通过呼吁欧盟制定对华新战略。议案提到，欧盟应该继续与中国讨论气候变化和卫生危机等全球挑战，但同时提出对中方系统性侵犯人权的关注，呼吁欧中定期举行人权问题对话。意大利将会强制要求所有工人持有新冠健康通行证，是首个欧洲国家实施相关规定。由下个月15日开始，所有工作场所和所有行业的雇员必须持有通行证，证明已经接种疫苗、病毒检测呈阴性或者从确诊之中康复过来。报道说，未能够出示通行证的工人需要停工，并且可能在5日之后停止获发薪金。卫生部长都相信新措施将会有助提高安全性以及推展疫苗接种运动。另外，法国大约3000名卫生工作人员因为未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而被停职。根据新规定，卫生保健人员、护养设施人员和消防服务人员必须打针。报道说，几千人仍然拒绝接种，外界忧虑他们被停职会影响医疗服务。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3，日元109.73，瑞士法郎0.928，加元1.268，人民币6.459。英镑兑美元1.38，欧元兑美元1.176，澳元兑美元0.729，新西兰元兑美元0.707。日经平均指数报30,447点，升1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3.93美元，卖出1,754.78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普遍晴朗，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灿都集结在长期以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日本。

舞剑一排仍然保持水准啊！歌曲然真系咧咁有型有款啊！呢、这个礼拜新上榜占第十位女歌手 Charlie XCX Good One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8:13 啊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啊 Kitty 钟哥 ，Ollie 你好，星期五愉快， 系星期五咧，心情要愉快啊，股市唔愉快唔紧要噶，系啊，因为就嚟咧 就系咯， 准备要过节啦，继续梗系我哋中秋快乐，食翻个月饼先啦，如果唔系点啫啊？睇到咧港股表现真系麻麻地啊！琴日 Dicky 已经预测过啦，咁啊恒指琴日要跌嘅365点啦，现时咧指数就系24,667点啦，咁啊琴日好多股咧未止跌，金沙银娱啊嗰啲全部都要跌啊吓，咁啊沪深港通啦、南向交易啦同埋北向嘅交易咧都会暂停啦，咁啊要交俾咧即系 Dicky 讲讲啊，仲有美股四无日咁样，咁啊即系唔系好多股评人可以讲得到啊，拎埋美股一齐讲又点？去分析啦！ 哇，真系太多话题啦！哦，嗱，首先咧，头先你都讲咗两个话题嘅，第一就系话有啲股份咧就未止跌，咁点样咧？未止跌咧，咁就都冇办法啦吓。寻日都叫做咧提出咗一个少少嘅警告，就系话咧喺呢一个恒生指数咧，我就话唉，农历八月先够胆讲啦，因为中秋嚟紧啊嘛，即系话唉，大家都喜庆。洋洋嗰只吓庆团圆咁样，咁即系嗰头近啊嘛，嗰、那个低位啊，同埋讲，咁话口未完，一讲咧就真系同我咧就跌穿咗啦，比我想象仲要差嘅。咁啊，代表啲乜咧？咪即系代表恒指就继续逐至即系呢个新低咯，咁样。好啦，咁啊，第二样嘢咧就系讲紧呢一个嘅即系究竟止跌未咧？琴日就提出咗两个警告，就话咧赌股就唔好闹住啦，而家买咧就系、是、真系纯赌博大细嘅啫。all or nothing， 一系就赢，一系就输晒，唔好搞啦咁。咁啊，连咧即系理论上即系最稳阵吓，即系大家从纯粹讲正牌、副牌，做唔做到牌，中之外之嗰个角度，咁我都讲话有两间理论上就照到安全啲，但系我话都唔好搞佢住啦咁。咁啊，殊不特知咧，就全线都跌，连咧银行娱乐最后升完收市都系跌啊。咁即系未得啦，简单啲讲，即系记住买股票咧，我哋要等待反弹信号。正所谓咧，入市咧要即系等待机会噶吓，即系呢个咧就获利当然要把握机会啦。咁 好啦，的奇老师，好， 系啦，咁啊，唯有就系咁啦，冇乜办法啦。咁啊，當然你話仲有啲可能更加差嘅咩三條紅線啊？咁我講咗好耐話，喂，真係唔好搞啦嚇！壞學生真係要罰起上嚟嘅時間，好學生都俾人罰埋。尋日就大件事啦，有其他啲學生咧一齊俾人罰啦，就係啲內房股即係呢一啲嘅板塊咧，全線咧都跌埋。咁啊，正內房佢哋隔離嗰啲物管咧，下面嗰啲都跌喎、咁。咁基本上就都應驗咗我日前嘅講法啦，咁都又冇乜計啦。咁至於頭先阿 O 又講客氣啦，其實即係你講嗱，即係期貨即係指數期貨啊、股票指數期貨啊、期權啊、結算啊呢啲所謂四無嘅結算日咧，咁其實都時不時都有嘅，咁亦都唔係啲即係話好即係好出奇嘅事嚟嘅。不過問題真係咯。 即係好似我哋香港期指結算咁，仲而家佢講緊四樣衍生嗰個結算喎，咁梗係啦，即係嗰個波動性咧就相對大啲啦，啊咁呢個都係大家又預咗啦，咁所以咧即係幾樣嘢簡單啲講咧，我諗即係外圍美股咧三大指數都咧由高位開始有少少回落跡象，大家對於個九月份下半個月嘅股市咧，喺北美嚟講咧，啲投資者都比較審慎一啲嘅。無論你話即係對於聯儲局嚟緊嘅一啲措施啦，甚至話啱啱日前又有啲有少少醜聞，又而家要查某啲官員嘅有啲嘅投資，不過呢啲就唔係好影響到我哋香港啦。咁啊，表決不提啦。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就港股咧就已經係試到低位，外圍咧有少少回吐，咁啊幾輪陣咧，咁所以咧就真係呢段時間都係第一就戒急用人啦，第二咧都自行保態，呢個都冇乜辦法，都唯有係咁做。 另外想講下咧，男人同女人睇嘢好唔同啊。咁話説咧，咁啊阿 Kitty 咧就話：喂，呢隻顏色靚，佢係留意啲顏色嘅。跟住 O 仔就話：呢隻顏色好炒喎。即系佢系留意嗰一样嘢炒唔炒到，就系讲紧嗰部电话，即系未出啊，未出。佢哋两个已经系研究紧，究竟要呢部电话嘅咩颜色，点解要呢部颜色？ 但我哋都系讲紧嗰个颜色，系啦，无论系靓定系好炒。 女仔咧就话要系靓，男人咧就话要系要炒得。咁但系而家都未出，已经有咁嘅反应。其实系咪譬如话啲手机设备股咧，可以因应呢一个潮落，呢个浪潮可以炒一炒咧？真系。 吓、啊，我又唔同意喎、啊。嗱，当然阿 O 咧就系专家嚟嘅，讲到呢一个另类投资， 唔系啦。我见几份报纸都话 都咁写， 系啊，几份报纸咁写，我先睇一睇啫。都好耐冇人炒呢个生果品牌嘅手机 啦。咪就系咯，我又觉得仲有得炒嘅咩？唔好同我讲笑啦，冇得炒噶咯吓，手机而家已经系即系石器时代嘅嘢嚟噶咯。如果你话炒手机，再咩华强北路啊，咩转咗手系赚两个开吓，唔系呢个世代噶咯。 喺我哋附近嗰个商场当即系出。當日咧都仲有少少水位喎，不過係當日喎， 係啊，即日喎、啊。嗱，鐘哥好貼士啊，即日啊，你即日攞到機咧，跟住啲生果嗰啲員工同你拍手掌、恭喜。 第二日就攞機 ，sorry， 係你即刻門口有啲人咩顏色啊，收唔收機啊嗰啲，多兩嚿水 咯、啊。真係沽得快過衍生工具啊！ 係啊，可能即係難炒過咩啊？難炒過渦輪同牛熊啊，咁樣 係 咪？ 咪就係咯嚇，呢個真係事實。好啦，咁啊，頭先即係言歸正傳咧，頭先講緊就係話，咁好啦，咁所謂手機設備類股份有冇受惠啊？嗱，首先第一件事，即係頭先你講個美國品牌啦，上市公司唔怕講就蘋果啦，個發佈會咧，咁我就即係日前咧就真係教住佢個鬧鐘嚟睇嘅，睇下有咩咁刺激、新奇同埋好玩嘅嘢先咁。咁當然每一次都總係會有啲新鮮事嘅，即係每一個發佈會都。咁但係呢個發佈會大家都會預咗一定有新嘢㗎啦，新嘅智能手錶啦，新嘅智能手機啦。咁基本上呢都已經係預期在內會有嘅嘢。咁係咪好大驚喜呢？又唔可以稱得上囉，即係好似嗰陣時有啲車 facelift 咁樣，即係個名字又一樣，咁但係呢個型號呢就即係叫做新咗，咁但係呢又唔係話真係絕最大驚喜，因為即係叫做簡單啲講啦，呢個品牌即係最大嘅升級，其實就係上一次就已經出現咗啦，因為已經係變咗做 5G 啦嘛，咁所以今次咧就唔算話好大驚喜，咁仲有咯，呢個都係我經常講嘅，哎呀，佢已經出啦，就嚟已經大啦，大家可能即係嗰啲 VIP 啊，已經要留定機啊，不過又要簽新約嗰啲咧，一係咧就要快啲入去網站到咁啊，咁嗰啲，咁其實真係如果你話講純粹講手機設備咧。都唔係今日先至去訂啦，人哋而家都組裝生產並且付運，你而家先至嚟買啲設備，會唔會真係遲咗大概四至五個月到呢？咁所以我覺得就唔係即係唔係炒呢啲啊，簡單啲講，而家呢一刻就係 嗱，咁啊講完呢個手機啊，不如講下呢個手遊啦。咁啊之前咧就話啊嗰啲遊戲咧要審批得更加即係謹慎啲。咁啊而家咧都繼續係即係再傳呢個審批咧會放慢，嗰個標準咧亦都再嚴格啲。開始咧就逐個主題咧去到打擊啦。而家就話啊殭屍啊 BL 呢啲文化嘅，咁可能就要打擊啦。又話會關注啲拜金主義嘅遊戲啦。咁啊見到咧 B 站有個熱門嘅遊戲咧，隨即都調整咗涉及中国历史文化嘅游戏角色嘅名称咧，都要帮佢改一改名。哪吒咧就叫做枪兵193，咁 咁啊，京柯咧又叫咗做暗匿者042咁样样。哇，咁如果系咁，即系呢啲手游股啊，或者研发呢啲游戏商嘅，即 系 相关嘅公司，系咪有排都冇运行啊？ 我再加多条问题啊，即系连埋嗰啲叫做文化产业，譬如772啊，粤文集团咧，嗰啲都会唔会牵涉啊？有啲历史背景嘅啲相关游戏，可能都要变一变化，因为你其实历史唔可以乱改啊，唔可以乱 up 啊嘛。咁你入边有好多牵涉千丝万缕嘅嘢，呢啲板块系咪应该避一避咧？交俾 Dicky 详细讲下啦，唔该。 我觉得其实以后即系做智能手机游戏啊，或者系一啲即系网络小说嘅创作嘅朋友，内地咧就真系难做啦，因为好难写啊，好多嘅主题即系直接了当讲啦，其实都唔讲得噶啦，而家都大家都明啦。咁你话仲有咧，就系而家嗰个国家新闻办咧又出咗个咩游戏企业防止沉迷嘅一个嘅实情举报平台， 哇， 即系都好似好似即系。正所谓玩个手机游戏啫，系嘛，都要俾人举报咁。咁而家咧就真系去到咁嘅地步。咁仲有咧，就以往本来咧就系叫做一个好安全嘅开发嘅区域，就系话历史。因为讲翻以前嘅一班佬就冇问题噶吓，即系你话喂僵尸啊，鬼神啊，咁唔得噶吓，呢啲就从来都唔可以做嘅，即系呢啲嘅话题。咁点样咧？咁我谂就再规范啲咯。咁同埋嗰个发展嘅空间。以至到就係話嗰個創意嘅想像空間，咁所有嘢再會困難咗啲嘅。不過即係總係會開發到新遊戲嘅。咁但係問題係幾樣嘢啦。第一，肯定就唔鼓勵㗎啦。第二就係話小朋友再一路升呢上去玩呢，肯定會慢咗啦，少咗㗎啦，因為佢哋而家可能都要即係玩返啲實體遊戲，玩返啲紙牌呀嗰啲咁樣。但跟住又話唔係喎，嗰啲卡都有得炒喎，到時又打壓㗎喇喎，咁就到時先算啦。咁總之就而家都係嗰句政策角度呢，就好多樣嘢呢，可能即係佢覺得即係、就是、簡單啲一句呢，就係、是、咦睇得唔係好順眼喎，例如影響生育喎，咁嗰啲呢可能佢係會出招去監管一下喇喎，咁都冇辦法啦，睇餸食飯啦，唯有就咁。但係對於啲智能手機遊戲開發商嚟講呢，就我覺得嗰個負面影響呢，就叫做反映咗都8899，但未反映曬咯。 咁省股民同埋聽眾朋友呢，就要注重風險啦。今個早上呢，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曬 Dicky。 好，唔該曬， 唔該曬，拜拜， 拜拜。有 乜嘢優惠？喂 ，Kitty、鐘哥同埋小白，你叫我浮下浮下，條聲就知道咧。今日啊，要講下啲咧高處不勝寒嘅嘢啦。有樣嘢咧，就我同阿 Kitty 同埋鐘哥未必需要面對，但小白應該都要即係面對啦，或者會喺你平時啲家長 group 嗰度咧，要面對一個問題就係、是、咧，喂，幼稚園學費咧都好鬼貴喎。咁啊，有報章啦，今日去到A4啊，咁啊，88間嘅幼稚園咧加學費啊，最勁咧加3%。唔系三成喎， 个原因系咩咧？ 即系1万蚊就加到30000蚊咁啊！ 佢用咩？ 好多、真系辛苦晒。突然间想同小白讲吓、今日早餐不如我请你啊！你谂下，10000蚊变30000蚊， 但系个理据系咩咧？ 搞错啊！ 又系咩嗰啲人工加咗啊？ 滴晒汗喎、啊！佢而家个样 系啦，有冇理据？我唔知喎、個別學校嘅一啲 離不開第一個咧，就話租金加咗啦。第二個理據咧就係話人工加咗啦。第三個就一定話嗰啲咩物料加咗啊。你入呢三樣嘢咧，任何行業你都可以用得着噶嘛。 係咁啊，全部都好似鐘哥咁樣講喎。咁啊，直情咧， 樣樣有啲啦， 樣樣有啲啦。因為連教育工作者嘅聯會嘅副主席都出嚟講啊，其實咧校方營運咧。是几吃力的咁样啊，所以呢即係尤其是办学团体呢要承担呢个赤字嘅，咁啊如果呢唔加学费呢，或者有机会要裁员啊动薪咁样，咁先可以维持收支平衡咁样。预料呢私校嘅情况呢应该更加严重啊。未来一年呢如果唔加学费嘅话，不过就算有啲加咗呢，都唔排除仍然会有幼稚园倒闭喎咁样啊。咁啊都估唔到有呢个幼稚园倒闭潮喎。 未来有机会。 咁啲又系供求问题嚟嘅。 系啊，可能系啦，即系唔知系咪啲小朋友唔够生得多啦，咁啊生得多啲小朋友，唔知啲幼稚园又会唔会再获取多啲嘅学费啦？嗱，呢啲讲真，关于一间教育机构点解会多咗钱或者收多啲学费，我真系唔识得去讲。不过纯粹睇个加幅其实都几夸张吓。嗱，我举一个例子啦，譬如喺荃湾咧，一间幼稚园都。唔係嗰啲超級 blue blood 啊，即係藍血色嗰啲嘅叫做 幼稚園嘅幼稚名校啦， 係啦，唔係傳統嗰啲咯。佢都講緊2020同埋2021嘅學費咧，係成50,000蚊 嘅。哇！ 係啊，好誇張喎。咁當然你話喂，你 畫嚟做咩啫？小馬啊嘛，應該 你點睇咧？小馬，你點睇咧？ 我就。不嬲咧，都系拍手支持政府繼續資助嘅， 係啊，啊 所以我都係靠政府嘅啫， 係啊，唔係咁有啲相關有啲政府資助啲學費咧，喂有啲又幾誇張喎，有啲全日班咧都係講緊咧學費都係3-4千蚊，咁又相對平好多。 嗯、 啊，點解個 range 會咁大？有啲去到3-4萬， 係咪食嗰啲糕點又唔同啊？ 食法國餐 係咪咯？ 唔係啊，真係有啊，我有聽過有朋友。 請問你有啲咩糕點食？作為一個僆仔， 食法國餐啊，有一間 一個僆仔點解要食法國餐？ 大人都未食， 係 細路仔要食。 係啊，我個朋友佢話想送個小朋友去嗰間學校，哇！係啊，俾佢感受下嗰啲法國文化。 咁點解唔直情送佢法國咧？可能喺法國讀書都唔使幾萬蚊啫。 咪就係等佢學識咗就可以送佢法國咯。係 咯， 可能學校本身有好多製作團隊要拍攝大量嘅片去做教材咧，咁嗰啲都係不值啊嘛。 我嚟都食法國餐啦，牛角包唔係法國 法國產品啦，牛角包肯定係啊。 幫我整翻個芝士火腿牛角包食下先，轉個頭。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9月17日係一年嘅第260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105日。2005年9月17日。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常态性娱乐资讯节目 K100 播放第1449集之后正式结束。 K100 在1977年1月22日开始播映，节目名称源自当时无线电视在九龙中央邮政局的邮政信箱号码。过去香港的邮箱以邮局简写开首，当时无线电视的邮箱刚好是100号，所以就用了 K100 这个名称。内容包括艺人及名人访问、节目预告及花絮、电视台业务最新动态等。为了吸引观众，自90年代中起，节目加插收视龙虎榜、K100 自由港环节。9月17号出生的朋友拥有不屈不挠的精神，有能力建立自己的事业和声望，做事不会半途而废，性格显得严肃，令人难以相处，为人热心认真，信守承诺，具有创造力。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创作长寿电视节目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电视节目播放的时候，我们会留意收看，完结之后还会记得多少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12号飞船今日返回地球，飞船寻日朝早同太空站天和核心舱成功分离。在分离之前，三名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同汤洪波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的各项工作。三名航天员已经在太空站组合体工作生活90日，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返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出。茶果岭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油塘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丽港城对出。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挤塞，龙尾丹桂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马料水。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天富海湾。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咧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就系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一首男儿当入樽，令佢諗起当时点入学。 当初我都冇諗过读书嘅，咁经过井 Sir 邀请，咁我就决定入读浸会大学。 佢係今届大专杯男子篮球冠军球队，亦都创出单场最高得分，来自浸会大学嘅郑海安。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学界总动员晓然会带大家去到天主教国德圣中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下为什么我们做事的时候会分心呢？有没有试过心散先？ 有。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成日做事都会心散呢？ 咁又唔係成日， 係喎，我都唔係成日。因為依家 咁厲害你哋啊， 唔係咁你分段式咁樣做嘢噶嘛。我哋通常即係譬如轉個頭 ，Kitty 拍電視咁樣，佢嗰一個鐘頭好 focus， 之後佢就可以放空噶啦嘛。即係你睇到盡頭咧，你個人就會集中咯。嗱，但係你好漫長咁樣做半日嘢六個鐘頭，你真係會放空喎。 咁譬如話你哋做專心，譬如做一啲剪接上嘅工作，咁你哋會唔會譬如做半個鐘頭到開始咧就會心散啊？哎、不如做下其他嘢先啦，不如做下其他嘢先啦。 我又唔会嘅、 哦， 但我嗰阵时细个咧，因为我同我表妹住得好近嘅，佢系咁嘅，即系可能做下功课咧，都未做完嗰样咧，就行去唔知斟杯水啊，跟住转个头又揿下个电视啊，跟住好耐都唔行翻过嚟啊咁样。佢系另外一种啊，我就系想快快脆脆做完晒一样嘢先做第二样嘢嘅。 咁有冇谂过阿表妹啊嘛？ 阿表妹啊， 点解阿表妹会咁心散？或者有啲人做嘢嘅时候，成日都会俾一啲其他嘢吸引咗，而唔做翻原本应该要做嘅。 系、哦、你咪想讲专注力不足嗰啲啊 ？ADHD 嗰啲啊？ 嗱，呢个另一种啊， 另一样嘢嚟嘅嗰啲。 另一种啊。 不过专注力缺性分数亦都系啱啊！我肯定你嘅成绩比你表妹好。 系、 嗯、系啊，你唔使咁客套嘅，你可以骄傲啲嘅。 我就当仁不让啦。 好啦，咁你变咗啲分神嘅嘢咧，你第一样嘢谂嘅，你系觉得究竟系？其他嘢吸引过你做紧嘅嘢，定还是你自己本身有问题咧？即系可能你做紧功课，你会觉得啊，唔系睇电视吸引啲，所以你去睇电视。 可能佢唔想做佢而家手头上嗰样嘢咯，根本。 你觉得边一样紧要啲？外在因素紧要啲，定还是你自己内心嘅因素？ 内心，内心，内心， 系啦。 就是因为我昨天看了一个关于这一方面的一个专家的剖析，他就说这些其实是发自内心，是你自己本身有问题，不要赖咗落其他嘢先，即不是因为哦那里有可以上网，不是说那里有电视，不是说那里有得玩，所以你分心，是因为你自己本身有些东西，所以令到你会有这个分神 的情况出现的。因为很简单，因为我们感受到自己有一些不舒服的情绪，即是做着那样东西令到你不舒服，所以你想逃避，所以你才找其他东西去借代了这一样东西。那他说如果你说用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问自己，咁点解你明明系做紧呢一样嘢噶啦？明明做紧嘅，点解你要令到自己唔去做咧？咁呢个咧就要值得我哋探讨嘅事情嚟噶嘛。咁第一样嘢要讲嘅就系、是，究竟我哋做嘢嘅本质系咩咧？我哋做一样嘢，我哋嘅本质点解我哋要做呢一样嘢？ 譬如咧，要譬如一样嘢先讲。 如果从弗洛伊德嘅快乐原则啊，佢嘅讲法就系好简单。人是追求快乐的动物嘛，同埋避免痛苦嘛，即係呢个就係弗洛伊德嘅讲法啦。咁但係如果从神经学嘅角度去讲，即係我哋真係我哋个脑里边嘅运作啊，如果用呢一样嘢呢，唔係咁样去理解㗎喎。佢话好简单㗎咋，唔需要讲到快唔快乐㗎，我哋係避免唔舒服㗎咋。即係我哋最机能性嘅就係，如果我做呢样嘢我觉得唔舒服，我就唔做囉。唔一定同快乐有关㗎喎。咁佢举咗个好简单嘅例子，譬如你冬天嘅时候你出街你觉得冻，你会点做 呀？ 着衫 啦。咁你着咗件衫入到去室内觉得热，你会点呀？ 除衫。 就係咁样囉，好简单㗎啫。咁如果你话食嘢呀，食嘢为例，你係排咁俾你食，你食到饱你会点呀？ 唔食囉。 嗱，呢啲所有嘅嘢呢就叫做内环境稳定性反应。即係你里边有一啲諗法，即係感觉好简单㗎啫。就是舒不舒服，你就会停止或者进行某一种活动，好简单的。好啦，咁如果因应呢一个嘅内环境稳定性反应，生理上嘅，其实心理上一样系咁样嘅。因为你觉得唔舒服，所以你咪去上网咯。因为你做紧呢样嘢，你觉得系唔舒服啊，你咪上网咯。 咁好任性咯，即系我翻工又好唔舒服，我做功课又好唔舒服，我上堂又好唔舒服。咁点算啊？ 人类嘅行为其实就系逃避不适欲望所衍生出嚟噶嘛，即系好多嘢。所以你谂下，点解啊？点解譬如话面书，咁多人中意睇？ 系 因为你唔舒服嘅时候，你可以得到另外一啲资讯啊嘛。 系 点即系譬如话你闷嘅时候，你会觉得有人陪你啊嘛。面书好多人上网啊嘛。好啦，譬如话点解咁多人去中意 Google 一啲嘢？因为当你迷茫嘛，你觉得上 Google 的时候它会给到个答案你嘛。所以其实这些所有这么多人去参与的衍生产品呢，全部都是跟我们本身人里面的机制是有关系的。如果跟这些无关的话呢，都会有人看的，但是会相对少很多。 哦，那要训练啲小朋友喜欢读书，喜欢温习，喜欢做工， 好努力训练， 令到他舒服， 令到他舒服， 找些刺激给他， 你将那些天王椅他一路按住一路做， 好舒服啊， 夹 埋只手夹埋只脚，什么都不喐得啫。好啦，咁如果你话要去改啊，咁可唔可以用一个严格的方法？譬如话，我一定要逼自己，我一定要专心，即系用一个好强硬的方法。譬如小白会不会教仔的时候，你要坐喺度做晒啲功课为止，要逼自己逼得多，你就会得噶啦。会唔会用呢啲比较强硬啲嘅方法？ 啲太传统嘅方法，我觉得系唔得嘅。细路仔咧，通常都系要氹到肯坐喺度，已经多谢佢啦。 氹又未必得，但系强硬一定唔得。 系强硬唔得。 咁佢好简单，因为佢话如果你强硬地逼自己，我一定要咁，一定要咁，我唔可以分神，我要做晒佢先。其实就等于你拉紧一条橡筋，越拉越行，越拉越行，始终会断。断都唔紧要啊。最惨佢嘅回弹咧，系会仲衰过你未拉之前。咁即系话，如果你夹硬要自己专心，其实去到最后系适得其反。 想要专心就会越嚟越唔专心。 当你顶唔上嘅时候咧，最后就哎呀，真系弊家伙啦，橡筋断了，你仲更加唔想做你原本应该要做嘅事。 增咗嗰样嘢。 增咗啊嘛。好啦，咁但系如果系咁样嘅话，我哋应该点样做先至可以？专心地做到嘢咧， 哦，系咪好正面嗰啲啊？加翻一啲好嘅元素俾佢，即系譬如 奖励因子， 系啦，奖励因子啊，跟住又 我又唔使 加啲乐趣俾佢啊， 唔使喎，佢呢个方法好简单， 系咪啊？ 好 洗耳恭听， 唔需要做任何嘢， 你啊， 你只要同自己讲一样嘢就得啦。 咩啊？ 譬如你做嘢做到好悶啊，咁你好想當一個例子，你好想開電視睇，咁希望逃避啊嘛，就話講咗我逃避做嘢嗰種嘅唔舒服啊嘛，好想開電視睇。喺呢一個時候，你就要同自己講一樣嘢啫，我可以睇電視嘅，即係你唔好覺得我唔應該睇電視啊。如果你覺得我唔應該睇電視咧，其實變相就係錯咗噶啦，即係你要有一個強硬方法啊嘛，你要調翻轉頭，我可以睇電視噶， 做完就睇啦。 好啦，幾時為之做完啊嘛？ 嗯， 所以佢就喺呢度加一個注腳，就係話我係睇電視係啱嘅，我應該要睇嘅，因為我唔係唔可以睇噶嘛。好啦，十分鐘，佢就要你話要同自己講，我而家繼續做呢件事。如果當你有分神嘅時候咧，你就同自己講，我要睇電視。我十分钟之后睇，即系呢个叫做十分钟的技巧，佢就介绍呢一个。咁你讲话我十分钟之后睇，即系话其实我唔系逼自己继续做呢件事，我系有一个期限嘅，十分钟， 系 十分钟之后我可以离开呢件我唔想做嘅工作，咁我就可以继续睇啦。咁我就可以选择睇电视啦，你就可以继续工作啦。如果你帮自己讲咗呢一句，我俾十分钟自己继续做呢一样嘢。之后你可以做其他嘢咧， 系 咁你就可以即刻令到自己嘅专注力马上翻嚟， 哦， 然之后你就会继续做嘢，完成咗佢，而你唔会俾任何嘢分神啦。 哦， 呢个就系一个其实好简单，一蚊都唔使俾，又唔使逼自己嘅一个好简单嘅技巧，叫十分钟的技巧，大家不妨试下。 好， 如果当小朋友觉得心散嘅时候，不妨佢讲得，你可以睇，你可以打机，十分钟之后睇下佢会唔会专心翻啲。 没结果的梦想，其实彼此不需要再紧张，遗下对不起，别要讲，轻松声，松声，我对你没有爱上，明日每影。相信当中总少了你，成熟定会有些缺陷的美，无憾我的悲喜，共你试过一起，在最奢侈的青春碰上你，总算种福气。 12分，听过有 Edgar 江海嘉嘅《理性与任性之间》。 结婚摆酒会敬酒，同人干杯又会碰杯。不过，其实在我们碰杯的时候都有很多礼仪的，中国人当然有了，就连邻近的日本都一样有。所谓敬酒干杯要注意杯的高度是怎样呢？想知道的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干一杯，干一杯，恭祝友谊。 在日本饮酒聚餐入面，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一定要所有人一起干杯之后，才可以掂自己的饮品或者就是食眼前的美食。通常都会由主管啊、上司啊、前辈大大大前辈开始呢，就率领住大家一起敬酒。这个时间要注意的就是因为上下关系阶级严谨的原因，在互相敬酒碰杯的时候，后辈的杯绝对不可以比上司的杯要来得高的，以表示对前辈的尊敬。那么如果真的不故意高过他那怎么办？敬得酒场面都是开心的，没什么大不了，不过要讲一句对吗，不好意思啊，那么笑笑口就没了件事咯。 喂 ，Kitty 同小白讲下呢一个职业啊，好啱我哋做噶，就系叫人哋起身啊，都可以成为一个职业嘅。喺内地浙江省嘅杭州，一个咧90后嘅男人咧，就喺微信朋友圈嗰度咧兼职做一个叫做叫醒师，跟住叫 醒师，所有嘢加个师落去。 喂，佢好高人工喎、啊，我见到 系啊，最高月入咧可以达到 10万， 系10万人民币，大概12万港纸到啦。咁啊，呢位咧90后啊男士咧。就叫做叫醒师啊，咁咧佢系点样嘅咧？本身系播音员出身嘅， 咁啊，即系你小白， 都系你啊 ，Kitty， 唔系因为你成日打俾人啊嘛，朝头早，你唔好再打俾我啦。 系啦，咁啊，擅长咧转换不同声线，咁样我哋都得啊， 我哋都得啊， 得得。对于如何卢架声音咧，非常熟悉，我哋都得， 我哋都系啊， 温柔又得， 为咗赚多一 次，又得， 粗豪又得。 为了赚多一些钱，所以做了这一份工作。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男人呢就不时在网上听到一些很搞笑的铃声，即是你妈咪找你啊，你阿爸找你啊那些。跟着有发 了他。八元号打给你都是一个铃声啊，八元号打给你，八元号打给你。 都得的。 都得 的。都得的。是啊，这样。那么开始录制一些有趣的声带啦，有一些就仿效一些剧本的情节啦。 嗯。 譬如是即系《唐伯虎点秋香》入边扫白榄嘅情节，佢又复制一次。周星驰究竟讲咧咩？本人本住在苏州嘅城边咁样，跟住就自己喺度录一段咁嘅 rap 咁样啦。 即系打俾佢，然之后就播一段咁嘅声带。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咧，一开始系录制零星先嘅，后来咧就逐渐咧有好多客人就揾上门啊，而且咧生意唔差嘅咁样。咁啊，有。几种唔同嘅声线咧，都要满足啲客人嘅要求嘅、哦。 嗯， 咁有啲客人咧就需要咧个铃声系点样咧，就系、是、好似一啲霸气嘅总裁啊，讲话你系乜嘢叫你起身啊？咁样系你嘅梦想啊，唔系个闹钟啊？咁样 好 heavy 啊！如果朝头早听呢啲， 系啊，即系总裁嘅声，我估系咁啦。 系， 我都未听过总裁讲嘢，其实系啊。 跟住有啲咧就好似个小朋友嘅声线， 咁佢又自己扮翻小朋友嘅声， 系啦，扮翻小朋友，爸爸快啲起身啦，我要去踢波啊，咁样，讲得两讲，可能阿小白都会起身咁样， 系啊系啊系， 即系有时礼拜六日都系咁啊，啲小朋友咧。好早醒啊！ 佢唔使咯，用真嗰啲咪得咯。 系啊， 真嗰小朋友会喺佢床头嗌佢爸爸爸爸咁样。 系我调翻转啊！起身啊！起身出去操啊！跑步啊！ 爬山啊！ 不过咧，即系我依家睇紧咧，呢个都系一个财金报章啦，去讲嘅。佢话咧，其实内地咧都好多呢一类嘅新兴嘅职业，除咗呢个叫你起身嘅师之外啦，咁仲有一个叫做遛狗师啦。遛狗师就即系帮你放狗嘅，因为内地啲朋友好中意养狗仔嘅，咁但系佢哋可能今日要去 party 或者酒会，咁啊唔够时间放狗仔去大小二便啊，或者放狗，咁啊要请啲遛狗师，同埋佢哋会穿州过省做嘢， 会啊， 穿州过省添啊， 系啊，即系譬如讲紧本身喺河南做嘢嘅，咁可能喂赶唔切翻嚟，咁啊遛狗师帮佢放下狗仔，咁又另一啲叫剥虾师咯， 吓， 哇， 其实剥虾师你揾过？ 喂，嚟紧大闸蟹季节，即系佢哋 咁喺上海又真係有人幫你剝大閘蟹食嘅喎， 係啊，剝埋俾你食啊， 係啊， 正唔正啊？ 正，好正啊！佢有戴手套嘅，放心啦， 係啊， 同埋喺你面前剝嘅，係啦， 靚唔靚㗎？嗰個女仔我想， 我冇睇，我淨係留意隻蟹咋， 係咪有個上海美女？ 定係佢係用男士 serve 翻女士啊？ 唔係啊，女士嚟㗎，係 咩？ 係啊係啊， 哦，咁 我冇講啦，好想食啊， 我都想食啊， 哦，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行業都有會出現咗啦，咁有啲咧就專去你屋企。布置 party 嘅，即系吹啲气球咁样，等你屋企有个 party 嘅气氛，可以招呼朋友去玩啊，做埋到会啊，暂时服务咯，咁样即系 商机处处。 系啊， 睇你谂唔谂到真系。 系啊，好多新兴嘅行业咧都应运而生啦，咁样咁啊，所以咧即系礼拜五咧动动脑筋啊，可能咧你都会谂到一种咧啊与别不同嘅职业，或者 叫醒师都系一份工作啦。 你啱啊，其实你做紧噶啦，只不过对象错咗。 我而家系唔收钱做啊。 收钱，你大电波做， 系咯，你份工包埋嘅， 服务先啊，迟啲咧可能真系要搞啊，真系打电话俾啲听众啊，真系， 你谂谂佢啊，先。 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杯道路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智乐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杯道路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慢线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车龙就喺米埔对出。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慢线坏车咧就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米埔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星航邻居，茶果岭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油塘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在新界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近住三圣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珠海学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马料水。 咁另外啦，觀塘嘅茶果嶺道咧都係有水管急收，茶果嶺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鯉魚門道慢線封閉，一帶都係車多。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全国最大型体育城市，汇集各省市及各地运动精英，竞逐最高殊荣。 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彩赛事以及闭幕礼盛况，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港台电视32 为你倾力播放。 二台人月两团圆， 中秋千里共婵娟。 今年中秋有人同家人团聚，有人千里相隔，但无论如何，这一轮的明月永远不会暗淡。无论身在何处，有月亮的地方就不会孤单。 千里共婵娟。 我是郑子诚，音乐情人祝你中秋节快乐。 9:09，投資 O2O， 阿 O 同大家講講隔晚美股表現啦。美國經濟數據參差啊，當中咧零售銷售數字咧意外上升啊，道指咧就要跌啊，跌63點，標普500指數跌6點，納斯達克指數咧美市轉升，全日收報咧15,181點啊，升20點。經濟數據方面啦，美國勞工部啊報告稱啦，美國上週嘅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咧係33.2萬咧，估計啊就係32.15萬嘅，咁啊比估計嘅人數為多，咁所以就差少少啦。但係個股咧都有升勢噶。網購巨人啊，亞馬遜計劃咧10月舉辦一場咧美容產品活動，吸引咧假期購物旺季嘅 early bird 啊，並且咧提升啊佢哋公司喺呢個迅速增長嘅市場地位，刺激亞馬遜股價都做好啦。今日有冇機會香港嘅本地電商股都升一升咧？轉個頭開始，你就會知道啦。 大狀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今朝早嘅大壮开咪，电话旁边就接通咗大壮咪啦。早晨，大壮咪。 早晨 ，Bobby。 大壮咪啊，今日咧有啲乜嘢嘅案件要同我哋讲下咧？ 啊，呢个礼拜咧，除一啲啊熟口熟面案件之外咧，有一单都有少少得意啊。 睇系咩嚟噶？ 嗱，得意在咧就话先讲个案件本身啦吓，嗱，照报道嘅啫吓。睇翻啲新闻纸啊、传媒咧就话啊，有名女士咧。据讲就啲入境处职员啦吓，咁之前咧被发现佢咧就原来做一啲咩起底啊，吓即系将一啲资料咧就外泄啊，咁知政府里边有好多人嘅档案啊，嗰啲啊个人资料噶嘛， 系， 咁啊，當然冇得到授權啦、批准咧，就放喺出邊啦。 嗯， 所以咧就俾人哋告一條咧，就叫公職人員行為啊失當啦。 嗯， 咁佢就喺區域法院啊陳官席前啊認罪啦，咁樣。 嗯， 咁啊陳官咧睇咗呢件案咧就啊，即、就、係、是、有啲批評啦。 係、 啊，咁佢就話啊，點解咧好好地啊一個女仔變咗無間道啊？ 嗯， 係、就是、無間道，即、就、係、是。除咗唔知咪佛家用語，仲有啲電影啊嘛， 係咪即係卧底咁啊？意思 係不離地啊，係嘛？咁啊，仲有就話哇，呢啲資訊咧出咗去咧就國際性啊嘛， 係 咁啊，睇報道唔知咪提及有阿富汗啊。由阿爾蓋達組織都收到啊！ 咁犀利嘅咩？原來 咁，但係當然啦，而家資訊發達，我諗都啱嘅咁嘅樣。不過最近好多時候啲市民啊、聽眾留意到就係、是。阿富汗就啱啱啲啊，美國人咧就唔知點解二十年咧突然之間就撤退啦，咁、啊跟住上場啊塔利班政府啦，咁 啊最先接受訪問都話想同我國啊，即、就、係、是、中國咧係建立翻嘅關係嘅，咁啊亦都咧我哋見到中國嘅發言人咧，亦都係話希望即係佢可以共融啦、啊、多元化啦咁嘅樣啊，咁、應該都係大家有啲唔知友誼之手啊。橄欖枝咧，知我哋禮之邦嚟啊嘛， 系 不過阿富汗其實佢哋而家啲網絡有幾強咧、 我真係唔知道、啊，希望唔會收到，收唔到咁啦。 最緊要我同你通話收到就得啦。 係啊，清晰嘅、啊。不過講起收到咧，我哋今個星期咧都收到有啲聽眾嘅查詢咧，就係講話自己嘅啲親身經歷，唔知道會唔會咧都涉及咗一啲咧同法律有關嘅問題、啊。 哦，有啲咁嘅疑问，诶，讲嚟听下。 系啊，嗱，其实咧就系收到呢一位听众咧，就话自己咧曾经试过有一次嘅经历咧，就系遗失咗一个嘅手机。咁咧当其时咧就喺一个公共嘅洗手间嘅地方。咁佢声称就系话留咗喺厕格里面啦，然后咧转个头出咗门口，我谂大概时隔一分钟内啦，就翻转头入去攞翻个手机啦。咁我当其时已经见到咧自己嘅手机咧就执喺别人嘅手上，仲见到对方。呢个动作咧系准备收埋，咁啊物主当然就非常焦急，谂住同嗰个人讲：咦，呢个电话系我嘅，可唔可以俾翻我咧？但系咧对方就拒绝，咁啊后来咧就系话，因为咧当其时咧拎住手机个嗰位人士咧就系一间公司嘅清洁工啦，咁佢就话咧，因为公司规定，如果咧系执到失物嘅话咧系唔可以即刻俾翻个物主嘅，就要咧可能拎翻去总部有啲相关嘅程序啊，嗰个物主咧就要自己去。申请一啲嘅程序，打一啲电话联络翻某一啲嘅公司，先至睇下点样攞得翻嗰个财物咁样嘅。 哦，即系可能要走去啲所谓咩遗失失物部门咩攞成翻嗰度先至攞得翻系嘛？ 系啊，不过咧呢位听众都表示咧，因为当其时咧，其实佢都好赶急，就系因为其实佢系赶住去凑一个小朋友嘅放学，咁所以咧就希望可以快啲解决咗件事咯，因为冇咗电话都几麻烦嘅。 我谂可以理解，我怀疑咧每日都唔知系咪每个钟头咧都有人重复紧咁嘅嘢咧，就遗失咗收嚟电 话。 咁有啲好彩就快脆谂翻起，仲见得翻啦。 嗯。 另一方面，我想今时今日，如果个手提电话一时唔喺身边咧，都几麻烦。 系啊， 咁但系另一方面就若然咧，即系嗰个攞住电话，甚至代起个位咧，如果真系啲工作人员咧，咁可能喺佢个工作人员嘅角度或者佢嘅机构咧，都有啲苦衷噶喎。 系， 因为假如果你话啊个手提电话，咁如果个物主啊失主走埋嚟嘅话，你俾我。面容辨别啊，或者系有啲密码输入，证明俾你睇我系物主就攞得翻咧，常理就可以咁睇啊。咁、但问题就个机构系点样训示啲员工咧？即系嗱，你用你自己嘅智慧去判断啦吓。咁、如果人话唔见咗本支票簿，你又攞个身份证出嚟对下系咪佢？如果佢系公司嘅，但系冇注册文件，咁个样就比较复杂。因为假如嗰个员工咧。真系老不拾遗咁执起咗啲嘢，准备交翻俾公司，但系有人嚟攞，而佢俾咗嗰位人士咧，咁要俾得啱失主冇问题啦吓。咁但系一年我哋唔知道有冇一万几千宗、一千几百宗噶嘛。咁啊间中如果试过俾咗人，而嗰个人原来唔系真嘅失主，真嘅失主走翻出嚟咧，向嗰个机构咧系查询啊，甚至乎系责骂咧。咁个机构本来就冇事噶嘛，咁你哋唔见嘢你嘅事啫。但系佢攞起咗而将佢交错咗俾人咧， 个机构就要负责嘅。 嗯， 咁嘅时候个机构一种做法就系话 A 就话员工你自己吓运用你自己嘅智慧同酌情，咁啊死啦，分分钟出事。B 咧就 系、 是、谂一啲程序出嚟，你唔好随便交俾人啦。 嗯， 啊，咁啊你要按部就班咁嘅样，或者咧系指导下，或者系建议下嗰个人咧，我哋闭公司程序点做咁嘅样。 嗯， 咁但系当然啦，有程序嘅嘢就麻烦啦，时间啦、啊、功夫上啊多咗啦。咁我会觉得就可能嗰个机构咪谂一啲即系比较近人情嘅做法咯。 嗯， 啊、你带翻个失主去翻出边柜台，有职员即时向佢处理。咁如果真系嗰个情况系好可以相信嘅吓，咁 啊可能签低张纸咪攞翻走个手机咯。 嗯嗯嗯， 因为实去到极端，咁唔通有位太太啊推住 call。手推车、婴儿车嘅小朋友入完车间漏咗一大包纸巾啊、厕纸啊，或者系嗰啲小朋友用嘅药啊、奶粉，咁入翻去攞，你仲要系唔俾佢攞走、 嗯、 啊？奶粉咧仲可以或者乜嘢？咁但系如果系佢系按时按流食药嗰啲，咁就比较麻烦啲啦，系咪？啊，我谂都系个弹性嘅问题咧，就系 呢一件事咧，亦都会令到我谂起咧，之前讲过咧，就系话，如果假设有个人咧喺街上面嘅时候咧，见到你嘅手机啦，跟住可能咧就系有一个举动，就系话叫你停低，然后话可唔可以俾我睇下你个手机入边嘅内容啊？咁样咧，咁呢一个都属于系话即系攞咗人哋财物嘅罪行啦。咁其实咧，今次呢一个嘅情况，如果对方虽然话，那个职员话系关公司规矩事啦，但系佢又坚持唔肯俾翻个失物人哋。其实呢啲情况会唔会都可以叫做合法嘅咧？ 啊，我估啦，情形嘅阿芭比，你谂到咧就啊，咁样会唔会即系一般俗称就会偷咗人哋或者盗窃咗个财物咧？咁嘅样嗱，佢香港其实盗窃罪咧，好耐以前我都提及过啦，就 系、 是、有条成文法嘅吓。咁、除咗挪用咗即系攞咗人哋嘅件嘢啦吓之外咧，佢系唔系盗窃咧，仲要睇佢心态噶嘛。 系 咁啊，简单而言就系话佢有冇不诚实啦。 嗯， 啊、即系佢明知唔啱嘅，即系但系攞走咗呢啲嘢，仲系所以永久即系剥夺你嘅权利，即系代咗走咗啦。咁假如嗰个人唔系真嘅。员工佢呃嗰个事主，又或者即使嘅员工咧谂住咧氹氹个事主咧就自己代走唔报俾公司，咁啊当然个证据上系唔同啦。咁、但系佢真系坚持咧跟翻公司嘅作风咧，将嗰个失物咧系交翻俾公司职员由佢哋处理。咁、所以咁嘅情况下咧就唔可以话佢系有不诚实噶嘛。制造咗啲麻烦，但系另一方面人哋会话：，唉，咁你自己又唔小心留低咗啫。咁所以大家都要有一个 considerate 啫，系嘛，即系大家都要顾虑下、考虑下对方嗰个难处啊。 啱、啊，最紧要就自己小心啲啦。即系所以咧，有啲商场我觉得几好噶，有啲标语就系提大家一定要攞齐啲财物先至好出去啊。 今时今日已经好多商场都好进步噶啦、好似阿大明星讲啊，今时今日嘅服务态度、要改善噶嘛。 系啊，一定要好好先得。咁当然啦，自己都要为自己嘅财物负责啦，唔可以话留低咗之后咧，即系搞到咁麻烦咧，其实都系归咎于自己唔小心咯。 系咯，我哋自己都要护面啦，每日都有进步啊。 系啊，啱啊，讲住咁多先，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arbie。 又是时候学一下啲股票潮语啦。近排喺讨论区入边讲得最多嘅就系唔玩啊，俾翻啲钱我啦。意思系乜嘢呢？输股票输到投晒行啦，希望可以攞翻啲钱再买其他嘅股票，但系大家都知道冇可能啊。另一个潮语又系咩呢？叫做 delete app。咩叫 delete app 啊？原来锁仓自也，即是完全不理买入的股票，连个交易的 app 都 delete 埋佢啊！想做乜嘢操作都做唔到，因为对呢只股票好有信心，相信三年后一定会以倍数翻升。呢、这个就是 delete app 的潮语精结所在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 O。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接通咗有郑女士喺度。早晨啊，郑女士。 早晨啊，林慧。 今个月尾咧就系、是、你个宝贝女嘅生日啦。 系啊系啊，使唔使讲佢个名啊？ 讲啦，不如。 佢叫廖连军啦。 啊，连军，连军系咪出咗嚟做嘢噶啦？已经 几十岁噶啦。 系啊，你把声年轻啊嘛，所以我就咁有疑问咯，战战兢兢咁。哎呀，你个女系咪应该好细个嘅咧？咁 唔系啊。 哎呀，你真系好啊，保养得好好啫，你把声吓。 唔系啊，我把声好难听啊，唔够气啊。你把声就好靓啊。 多谢你啊。 陈哥嗰啲人我都好中意听啊，朝朝都听嘅。 啊，多谢多谢。咁郑女士有啲咩说话想透过我哋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同阿连君讲啊？ 我祝佢咧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啦，同埋个仔咧话明年要去英国嗰度读书， 哦， 希望样样都顺顺利利啦。 系， 个孙仔读书又聪明啦， 嗯， 啊，同埋个女咧就永远都咁快乐健康啊， 嗯。最好就系咁啦，嗱，望个孙好，咁个孙健康啦，又孝顺咧就孝顺你个女啦，跟住你个女咧又健康啦，咁佢又孝顺你啦，咁几好啊！ 系啊系啊系啊，好好噶，我啲仔女对我都好好噶， 系啦，咁就好啦，咁你就真系可以摁摁脚喺度享福啦，系咪咧？ 系啊，我而家屋企咧摊喺度唔喐噶， 真系好幸福，好令人羡慕啊！不过系啊，即系叫做睇住佢哋大咯，嗬，即系劳碌咗咁多年，卒之都可以叹下世界啦。 系啊，系啊，因为咧都好辛苦噶，挨大佢哋都。 梗系啦，真系噶，尤其是以前嗰代咧，即系同我哋而家已经唔同，而家我哋已经轻松好多啦，我觉得。 系啊，系啊， 系 啊, 啊，真系。 我有时听到你讲啊，女女咧好开心啊，你真系好有嗰啲咩啊，即系教育嗰啲啊。同埋咧，好细节嗰啲都好， 尽量 好好欣赏你咯。 多谢你，多谢你。我都系喺我上一代学习，即系我睇住我妈妈点样对我外婆啦，我又而家又点样识得照顾屋企嘅长者，我都系慢慢学紧啦。即系大嗰个又点样照顾，细嗰个又点样照顾。 系啊，好好啊，真系我好中意嗰啲咁嘅嘢噶。 多谢你啊，我都系其实跟你哋学嘢噶咋，我四围即系有时见到啲长辈。 真系。你哋有学识，我哋又冇咩学识。 哎呀，唔系噶，真系跟你哋学噶咋。你哋有好多之前嘅成果系我哋而家呢一代喺度享有紧嘅，咁所以我觉得几时都一定要好感激之前付出过嘅所有人咯。即系可能我哋未必见过面，但系我觉得你哋曾经为社会尽过力，先至孕育到我哋呢一代出嚟，所以我哋都好感激噶，真系。 哎呀，多谢你哋啊！ 多谢你就真好啦，郑女士，你有冇一首歌想送俾佢哋噶？咁 我谂谂下咧，系咪徐小凤嗰只咧齐鼓掌咧比较好听？ 好 听啲， 冇问题。咁我就帮你拣喜气洋洋啦。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啊， 多谢你郑女士。 我哋做得开开心心啊，个个祝佢哋个个健健康康啊，你哋嗰代。 好， 嗰组个嗰啲朋友嗰啲员工啊。 好啊，我都祝你最紧要 世界嗰啲人都开心心啊。 嗯，好，多谢晒你电话，郑女士，拜拜。 啊，多谢晒，哦，拜拜。 系鼓掌。开灯上请鼓掌，齐鼓掌，高声唱金马开灯上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意情撞上，相对对共欣赏。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歌声多奔放，个个喜气洋洋，饮多杯送你，个个都开心欢唱。洋洋四方，齐高歌，歌声放金马开，登上请鼓掌，齐高歌，高声唱金马开，登上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 神光追踪三十一，神光追踪三十一，咁啊，电话侧边有啊刘畅喺度，早晨啊畅， 早晨 啊 畅， 早晨啊欧，早晨小 白早晨各位。 系咁啊，今日夜晚有冇嘢睇啊？定系提一提我哋三十二有呢一个全运会嘅直播先啊？ 继续睇全运。 深水清啊，全运会日头已经开始有得睇噶啦。港台电视32啊，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直击，咁啊，全日咧都不定时期咁样有一啲精彩嘅赛事直播俾大家睇嘅。咁啊，主持人徐家乐同埋邱宇勤咧，仲有一众嘅专业评述员啊，就同大家紧贴住呢个全运会。咁啊，大家记住留意啦。 咁啊，支持下香港嘅运动员啦。咁啊，都系一个全国嘅较劲嚟嘅。咁啊，为到香港运动员继续喝彩，继续打气，俾心机啊！ 冇错啦，咁啊，去翻夜晚啦，港台电视31啊，咁啊，逢星期五晚夜晚7:10咧，都有呢个演艺盛会音乐盛宴嘅，咁啊，今晚咧就会有好多位唔同嘅本地嘅歌手同埋咧专业嘅音乐人同大家演奏同埋演唱嘅，咁啊，今晚咧就有李靖君啊 Gladys 啦，自弹自唱啦，咁啊，另外亦都有 Kim Man 啊黄建文同埋李超南。佢哋咧亦都會二人聯彈自唱咁話，咁啊仲有好多其他嘅音樂人啦，即係又玩二胡嘅又有，玩大提琴嘅又有，咁啊今晚記住留意呢個7:10嘅音樂盛會啦。 近呢幾年咧都發覺多咗好多本地嘅即係音樂人啊，佢哋喺即係公開場合咧表演佢哋自己音樂嘅時候，都發覺佢哋嘅造詣幾好，咁啊多啲唔同 mix and match 啊配搭啊，可以撞好多唔同音樂出嚟咧，都係我哋咧觀眾或者樂迷嗰個福分啊。 係啊，咁啊可以睇睇佢啦。咁呢一個咧演藝盛會，感受完文化音樂嘅氛圍，係時候又做翻啲運動咯，係咪啊？長 係咧，咁啊去到繼續有今晚9:30港台体坛123运动挑战赛，继续有花式跳绳系咪？ 系啦，咁我哋琴日确定咗咧，花真系识得跳绳嘅咁样，咁点样可以再玩多啲花式出嚟咧？同埋跳绳啊，可唔可以越跳越醒咧？咁你又要睇实咧，港台体坛123运动挑战赛啦，继续有咧两位我哋有一台嘅主持啦，就系咧 Vivian 叶允儿啦，同埋咧小飞勤啊梁丽勤啦，同埋咧阿演员啊 Money 啊，同我哋一齐咧挑战一下一啲花式嘅跳绳动作。其实咧都系好简单嘅，大家可以嘅话咧唔喺屋企跳啦，因为咧香港啲楼底咧都系比较薄少少嘅咁样，尤其是你去到9:00咧，可能管理处啊上嚟话阿陈生啊， 跳到嘣嘣声， 楼下嗰户咧投诉你话点解嘣嘣声，而且好频密， 系啊，食紧饭嘅时候个天花板啲尘跌咗落嚟， 系啊，我有一晚凌晨啊。有时都有呢啲投诉噶上到嚟，但我屋企明明冇跳绳，点解会有一件出嚟嘣嘣声嘅一样嘢咧？啊，真系唔知道啊！ 你开个喇叭太大声可能， 唔知啊！嗰阵时我年纪还小，未懂事咁样啦。好啦，咁啊，睇完呢个港台体坛123运动挑战赛，仲有啲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下？ 好啦，去到今晚10:00，零距离科学今晚咧有未来工程系列，咁啊嚟到今晚讲飞行器，咁啊。飞行器咧，原来根据好多专家估计啊，未来咧呢个航空业咧系占咗全球温室气体嘅总排放成1/5咁多嘅，咁所以好多世界各地工程师咧，佢哋都不断想发明一啲更加洁净环保嘅飞行器啊。咁啊，今晚會同大家睇一睇嘅。咁啊，原來同嗰啲我哋細個睇咧，好多宮崎駿啊、鳥山明佢哋咪畫好多未來飛行器嘅。 係啊， 哇，好唔同嘅喎！原來真實世界科學家發明嗰啲未來飛行器。 哎呀，我仲諗住會唔會有一個係太陽能捉蜻蜓添？ 係啊，捉蜻蜓應該最環保啊！我暫時睇到係冇氣體排放啊，因為我冇見過啊。 我睄過下咧，嗰啲片段咧，有一個好似航拍機咁樣嘅，但係係空中的士嚟嘅，自己駕駛嘅，好得意。今晚要留意一下啦。 俾我就唔敢自己揸啦，靠翻電腦算啦。今日夜晚好多精彩嘅电视节目噶，唔该晒蔡，大家留意住港台电视31啦，拜拜， 拜拜。Bye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回应欧洲议会通过新欧中战略报告，指报告一方面认为中国是欧盟的合作和谈判伙伴，一方面突出中欧是制度性对手，无益于改善和发展中欧关系。报告网评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基于偏见和谎言，对涉港、涉疆、台湾等问题指手画脚，初步干涉中国内政，

你揀嘅日子嗰度咧就播出去。 除咗尋仇，所有都 OK 嘅。其實 我哋放低仇恨啦， 係啦，啱啦，擁抱和平啦，做下運動啊，最開心啊！近排做多咗運動啊，個人咧又瘦翻啦，嚟緊又跑呢個香港馬拉松啦， 係啊， 好緊張啊，好耐冇得跑啦， 你得㗎！ 而家呢個港台運動挑戰賽咧，見到大家都挑戰到咁瘦咧，我都要再瘦啲。 係咯，我都見到你喺呢個港台電視嗰度，除咗有邀請啲 DJ 朋友一齊即係去參與下各項嘅運動之外咧，你自己都心喐喐，自己都有玩下喎。 係啊，忍唔住咯，點都要正式正式嘅。 露兩手啦，係咪？ 露兩腿啦，腿啦，手就冇噶啦。 支持下你啦。 好啊，多謝曬。 九點半鐘，梁雲鐘。 今朝我想讲，你瞓得着未啊？成日听人讲幸福可以好简单，食得瞓得就系幸福。可能你会话啦，食得瞓得就幸福，唔系啊嘛？又唔好咁讲，食得瞓得唔系必然嘅，可以舒舒服服食餐饭，可以好好地瞓到觉，心情都会好啲。你试下行唔安，食唔落。觉又瞓唔到，睇下你心情仲会唔会好？乜嘢叫做食得瞓得先？食得当然就系食嘢啦，食到嘢就系身体健康嘅象征。你都试过唔舒服嘅时候，美酒佳肴摆喺你面前，你都冇胃口食啦。食得是福啊！呢句说话你都有听过啦。其实食嘢唔一定要大鱼大肉，而家自己饮食习惯越嚟越简单，就算喺快餐店搞掂三餐，一样都系开心。又系嗰句，食乜嘢唔重要，同边个食先紧要。所以每朝同晨光第一线几位兄弟姊妹一齐食早餐，感觉就系一日幸福嘅开始。可以瞓到一觉，唔系想象中咁易嘅。身处喺呢个城市，瞓觉有时已经系奢侈品。每日拥有八小时睡眠，可以话系天方夜谭。就算有得瞓，瞓唔瞓得着先？早排有日本电视节目谈论睡眠品质，显示过劳情况，仲话如果出现以下呢四种现象，大家就要小心啲啦。包括冚被之后十分钟内就可以瞓得着，在预设的闹钟响之前已经醒了，瞓醒之后四个钟头之内又想瞓过，有空间时间随时可以瞓到觉。你有没有这四种特质呢？可能你会说，有啊有啊，我全部都有啊，我一定是工作过劳啦。工作过劳好似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工作一定要过劳，如果不过劳好似你没有工作过，所以你见到办公室每个朝早个个都是乌眉瞌睡，就算你不累都会扮到自己好累，因为如果你不累代表你没有做过事。我都帮自己做了一次检查，首先冚被之后有排都瞓唔着，因为身体虽然好攰，但系脑袋仍然运转，点可以一时三刻就瞓得到？由于瞓唔着，所以根本唔存在闹钟响之前已经醒咗呢个问题咯，因为根本冇瞓过。醒咗之后唔使等四个钟，即刻已经想瞓。你都听人讲过啦，醒咗之后第一件想做嘅系乜嘢事？就系即刻再瞓。至于有空间时间随时可以瞓，未免太容易啦，已经升华到冇空间时间都可以瞓。自我检测完之后，发觉自己四样都冇喎，系咪即系我冇工作过劳嘅情况呢？有冇工作过劳，自己最清楚啦。不过出现得最多嘅系有两种人。一种是明明工作已经过劳，但是还说自己不累的人；另一种就是明明自己没什么做事，就说自己做到很累的人。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 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失眠，静听夜空小雨的落寞诉出冷清啊，失眠。令我内心不禁回忆，黄叶叶铺遍路旁边，夜雨像跟你泪流遍，激动难抑。那日竟然冰淡雪绝，痴心言重义。你没再到之前，情深粉碎，落寞远飘去。悔恨已是太迟，朝夕痛心追悼爱失去。失眠，静听夜空风雨在混乱痛哭。叹息啊，失眠，倦透内心一再回忆，黄叶叶车碎路旁边，伴我觅失去旧情意，激动难抑。我在以前相尽你心，当初亦不知，可惜这夜失眠，回忆起你就像再相见，纵使诀别数年，只属你心，真情未改变。之前情深粉碎，落落远飘去，悔恨已是太迟，朝夕痛心追悼爱失去。讨厌这夜失眠，无端忆记苦痛又一次，痛恨我在以前伤尽你心，当初亦不知，可是这夜失眠，回忆起你就像再相见，纵使诀别数年，只属你心依然。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首先咧，要多谢原来有听众咧跟住我嗰啲食谱整啊，咁寻日咧咪有洋葱呢、這个牛肉卷嘅，咁啊加啲甜豉油去煮啦，咁啊有听众都话啊都煮到系几好味咁、样，咁当然就唔关我事啦，系因为你煮得好嘛。 我琴日都有听小白讲食拉面， 你就真系乖乖地去食嘅拉面， 跟住就将啲紫菜卷埋拉面食， 吓好唔好食？ 几好， 系啊， 几好。 紫菜同拉面系好夹嘅，咁所以有时你出街食拉面，佢都会有一块紫菜，即系摄咗喺侧边。 曾经啊，有啲拉面铺啊，同啲潮牌做啲期间限定啊， 吓、啊，咁有啲咩啊？ 紫菜印咗，唔系未印咗只猿人落去啫嘛。 哦， 嗰碗又话猿人拉面、哦，又话剩咁样，系嗰块紫菜印咗个猿人头落去啫嘛。 系咁噶啦，你想点啊？ 不过呢啲都已经过咗时噶啦。 系啊， 千祈唔好话自己有食过，如果唔系就暴露年龄。系列啦，已经系。 咁所以咧，有大家嘅即系跟住做咧，我就好有喜劲咁样咧，又再揾多一个我自己觉得好食嘅食谱嚟分享嘅。咁呢个咧就系鸡 翼嘅食谱，咁啊加翼都冇衰噶啦。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嘅话咧，应该十个有九个都争住食呢啲鸡翼噶啦。 食鸡翼嘅话， 但系鸡翼咧都好多整法噶嘛。嗱，我自己咧中意食虾酱鸡翼嘅，即系我攞啲虾酱腌咗佢，跟住染啲粉就半煎炸咁样嘅。我就即系中意食啲浓味嘢。 我中意喺超级市场买啲咧，腌到超咸嗰啲鸡翼，跟住翻去自己煎嚟食。 即系 BBQ 嗰啲系嘛？ 系啊，跟住煎完之后咧，劲饮汽水咯。旧时细个就 系 咁啊。啊，腌得好好食噶，细个觉得依家梗唔得啦，依家梗系你翻到去食两嚿呢啲腌过嘅鸡翼，你即刻 水肿啊！ 即刻系咩啊？即系好口干啊，好似中咗味精毒咁样，我个人。 嗱，今次呢一个咧就比较少啊，喺屋企整，因为通常喺屋企咧，你多数都系简单就即系煎鸡翼啦，又或者系嗰啲豉油鸡翼啦， 或者蒸焗炉啦，依家好兴用嘅。 系香茅鸡翼都好食，咁呢一个咧就系咖喱芝士焗鸡翼。 怪得滞啊！ 唔系啊，好正啊，好好捞饭啊！首先其实咧嗰个做法都系同平时你做鸡翼差唔多啦。首先就攞啲盐啊，胡椒粉啊，米酒少少咁样去腌一腌咗啲鸡翼先啦，跟住咧就用中细火咧煎到两边嘅鸡翼都香，咁但系唔系煎到佢全熟嘅，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加少少蒜蓉啦，加少少洋葱粒啦，如果你中意有啲颜色嘅话咧，因为咖喱嘛，咁你可以加少少嗰啲彩椒粒落去，甜椒粒都得嘅，咁啊放埋落去个镬嗰度就一齐兜一兜佢，跟住咧就落水，落完水之后咧就落咖喱砖，咁即系话咧，其实而家你嗰个烹里面咧，就用一个咖喱喺度煮紧嗰个鸡翼啦。咁好啦，煮到佢差唔多，即系收咗少少汁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喺个面嗰度咧铺埋一啲嘅芝士碎，系啦，就将佢成个烹咧就咁当然系入得焗炉嗰啲烹啦。咁样将佢成个烹咧。就摆入去焗炉嗰度，用200度，系啦，焗12分钟。唔系，我觉得有啲日式嘅，好多时咧日式嗰啲餸咧，佢都会系即系有啲肉，咁然之后譬如鸡扒咁样先算。其实呢个餸你都可以用鸡扒做嘅，即系都系咁样煎香咗佢，再煮一煮啫嘛，攞啲咖喱汁，咁喺上面咧铺啲芝士，然之后就摆落焗炉嗰度焗。咁焗完之后咧，哇，直头系有拉丝，即系咖喱拉丝，系啊，红都拉丝个 friend 有咖喱拉丝拉出嚟，哇，咁就好正啦。同埋而家咧。在坊间咪有一啲去咗骨嘅鸡翼， 系啊， 哇，嗰啲啖啖肉，再加埋呢一个酱汁咧，捞饭真系不得了。 好啊，今晚 即 系 呢个真系不得知了 chicken wing 啊！林慧的享乐时代。 嗱，咁啊，今朝早嘅享乐咧，就同大家讲下啲关于气味方面嘅享乐。 哦，好啊！ 呢排咧，咪好多人挂嗰啲香薰扣喺个口罩嗰度嘅。咁最近咧，我个朋友就话啦，即系佢买咗好多香薰扣，但系其实佢系冇香薰呢样嘢嘅。 喂，其实嗰粒嘢咧会聚住你个口罩。嗱，我又未试过挂。 扮靓咯，我知道有啲。 你有冇试过挂嗰粒嘢喺个口罩？ 我冇、啊， 你都冇系咪？嗱 ，Barbie 就有嘅一个我哋电台几廿周年嗰个特别版啦。咁嗰个梗系要戴住啦，系咪先咁靓？嘅一嚿嘢，咁但系个重点嚟啦，咁如果挂咗，但系冇散发香薰，咁咪得物无所用咁。 系啦，其实系可以装饰嘅，咁不过咧就会心痒痒咧，就好想去揾一啲香薰滴落去啦。咁其实咧，我同我朋友咧都有分别喺市面上搜罗过一啲咧，人哋平时攞嚟即系真系攞嚟香薰机啊，或者香薰治疗嘅嗰啲香薰啦。但系咧，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嗰只味咧未必系真系拣到一只好啱你自己心水嘅，因为好多时咧都系话香薰嘅香气咧系有啲治疗嘅作用噶嘛。譬如有啲咧就可以驱蚊嘅，其实我几中意驱蚊嗰啲， 香茅咯， 系啦，有啲用啊，同埋都几舒服嘅。咁啊，有啲系浓味啲啦，譬如可能有啲系花香，有啲系果香。 薰衣草啲 friend 啊， 系啦，我都 OK 嘅，不过又唔可以话太多，因为个份量我试过咧，即系以为滴一滴好似冇乜嘢咁样啦，滴两滴咧，原来已经开始好封闭啦， 好浓噶啦嗰啲。 系啦，咁所以咧，最近我又见到有一样嘢咧，我自己都几有兴趣嘅，就系话咧有一啲嘅课程咧，就系可以俾一个钟头嘅时间，咁就报名去做一啲 workshop， 系自己去调香，系啦。咁佢嗰只调香咧，就系、是、其实佢用啲最基本嘅精油，即系你知道其实好多精油都系由唔同嘅香味混合而成噶嘛。譬如你好似 hand cream 咁，而家都好中意咧，唔系净系一种味嘅 hand cream 啦。我早几日去睇嘅时候咧，原来系花啦、沟果啦，就沟一啲可能天然嘅草本成分咁，咁就话将啲唔同嘅功效可以捞埋一齐。 我都唔出奇啊，其实有啲大牌子嗰啲咧，即系。 我都唔識分乜嘢係香水，咩係香氛。點解呢？因為呢，嗱 ，Barbie 可能熟啲啊，你英文叻啲。因為英文咧，香氛同埋香水個字係唔同，亦都咧你要去咗某一個級別咧，先係屬於香水嘅。即係譬如你平時有個阿 Jo 嘅牌子嗰啲咧，嗰啲係香氛嚟嘅。咁但係都賣到好鬼貴啦，咁我 係啊。其實我想話咧，坊間嘅香氛咧，嗱香水都貴啊，但係香氛其實都幾貴嘅、嗯。如果你要真係買嗰啲有牌子嘅，或者係即係你知啲門市開。比较高端的地段，其实那些入去閒閒地你买支油都几百元， 可买个蜡烛都成千元， 是啊，很夸张啊。我以前家里其实是有香氛机这样东西、啊、但是呢我那时候为什么会没有再用这个香氛机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的功效实在发挥得太好了、啊、我每一次呢、就是、点了一个安睡的香氛，我第二早都起不到身、 哦 啊、跟着我 这么劲，你那个香氛机 真的很夸张， 你 真的 有什么味道、啊、 要点我身， 但 係 有啲醒神嘅喎，你係咪 有啲醒神 嘅？ 我應該係有薰衣草同埋尤加利嘅。咁所以 我好中意尤加利嘅，我屋企係點尤加利 係咪啊？ 係啊， 我屋企係點咩嘅咧？ 我屋企点玫瑰， 点秋香嘅咧， 但我想话咧，我后屘 我谂到啦， 咩啊？ 云妮 娜，你点样 啊？系啊， 咪商场咁样搞到你屋企， 系咯， 嗯，几好啊， 仲要系商场嘅厕所、啊， 唔系云妮娜，唔系，系咩？柠檬先系厕所味，系云妮娜系。云尼拿系 好甜啊，云尼拿 餐厅味咯， 云 尼拿 咪嗰个商场咯，停车场都有云尼拿味。 哦，我知道你讲边个， 我知啊，尖沙咀嗰个嘛。 哦，我知道，系我都中意嗰个商场，所以中意云尼拿。 好有艺术气息， 但我想话咧，我反而好怕同一啲公共地方撞味咯。我譬如试过买过一啲香薰翻屋企咧，发觉系同个发廊嘅嗰个味一样，跟住我就哎呀，又中咗成支喺度，唔知道用到几时咁。 但系调翻转，有啲人咧去到某一啲铺头咧，觉得佢哋嗰阵味好香。就会买嗰一阵味咯、 哦。 你知唔知有一间咧？即系 local 本地嘅时装店咧，咪好大阵 I 字头嗰间。 系啦系啦，少少其实佢系偏向有啲 peach 嗰啲土甜嘅味啊嘛。咁佢都有得卖噶。 我知啊，我有买过啦。 系咪啊？ 唔得啊！ 点解啊？ 成间屋企好似时装店， 好似卖衫咁 样，卖衫咁样， 真系会噶。 威尼斯人未有阵味， 你又中意自己屋企似商场，但又唔中意佢似铺头。 系个时装店， 唔中意。我屋企要大啲，铺头 大型啲啊， 铺头都。得几千尺，我有几十万尺嘅商场。 你每间房点一个唔同味咪 OK 啦。咁你咪好似自己置身于商场一样。 喂，咁 喺屋企度行。 之前仲可以开关咧，过澳门嘅时候咧，威尼斯人咧未有阵味嘅。威尼斯人嗰阵味系你一世都会记得噶。 点解咧？ 好浓烈噶， 但我已经唔记得咗， 我都唔记得咗。 你唔记得，我真系唔记得咗。 我记得， 系你啫咁。 咁算啦，咁我收翻咯。可能你哋唔系好熟澳门咯， 系 啦， 冇你去得咁密咯， 系啦，冇资金啊。 哦， 系啊。但系我想讲呢个咧，工作坊咧就系话用一啲最基本嘅草本。咁啊，有个芳香治疗师咧会讲解翻一啲唔同嘅功效咧，就系指导大家咧去自己沟一啲自己中意嘅香薰。咁我觉得都 OK 嘅，即系可以自己试下做，咁佢都包咗除咗话香薰精油，即系货你口罩扣之外咧，亦都包咗咧。我细个嘅时候好中意呢样嘢嘅， 咩啊？ 就是、叫做嗰啲香水笔啊、哦，即系有粒酒珠嗰啲咧，可以 碌碌 系啦，碌下个颈啊，或者系碌下个手啊，嗰啲咁样嘅笔啦，咁都系一个几得意嘅东西。 我哋读男校冇呢啲， 我都有，但你有闻过嘛？ 系咯， 我都有调过嗰啲香水。 我细个 跟住就问佢有啲咩功效咯，佢话咧依兰系可以催情啊。就系咁落咯。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